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蘭。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得噶啦，得星期一，小张张喺度， 我系女仔。 得得啦，得乜都得。咁啊，又回归啦，星期一有小人 啦，唔喺度撑。 咩啊？好精神啊！有精神病啊！ 趁你病攞你命， 放马过嚟。 O K O K， 听住。 好，有啲咩俾我考？ 俾一份暑期作业大家做啦。 嚟， 听住啦，数学题。 系 低质数学题系咪？ 系啊，正啊，我都唔识答，我都唔识答。嚟， 听住。13+181。 181系 等于几多？ 系真系数学 系认真计噶， 唔系 194 错， 佢唔系认真计啊！ 我认真噶，我同你系好认真噶， 系一个数字嚟嘅， 一个数字， 一个中文嘅数字， 中文嘅数 系啊，但你要解。是你要即是解释的。 三。 是啊，这条暑期作业题。 我知道是不是将这笔画呢写写成为中国字啊。 啦。给一首时间给我过个时间啊。I'm watching you.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哋一齐话俾大家听嘅就系、 是，就系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六啊，中文数字六， 中文数字六， 第个六，好嘢。 九度气温，今日多云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有阳光。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哋。名字叫做风骚快活人啊！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未来几点都系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都系有雷暴噶。 电力第二台，听到琴晚咧，大家咧真系嗰个身体咧非常之开心，同埋呢个舞步 啊， 舞动嘅， 我要跳舞跳到最开心。 我都可以成立翻一个港台 dancing team 啊 ，dance 啊，嗰啲叫 dance 啊 ，dancing society 喺广播道度battle 一下， 就由你开始啦，就系多谢你，系啊，系啊，琴日真系好开心。 唔系有我带起呢个头，但系都要有人 support 住嘅，就有瑞瑞咧就去 support， 因为个礼拜喂点啊，今个礼拜跳唔跳舞啊？跳唔跳舞啊？咁我就咁样问， 我系人都辣啊，因为我哋串联咗有三个唔同嘅节目嘅人，都分别派咗代表，你谂下几犀利啊！ 有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嘅。 仲有神光第一線嘅 Mickey， 仲有就係我哋風騷快活人嘅 Brian， 再加埋一樣， 同埋有新時代奮鬥者嘅匡星宇， 係啊，好陣容鼎盛，琴日星光熠熠。 你唔係啊，肚腩王子嘅，肚腩王子都應該喐 佢好多次啊，佢都唔去。 其實好難嘅你，我唔係好想同你同框。 我知啊，我唔想俾人哋裝到話。 肚腩王子呢個係其實啊 ，Brian 你有跳啦。對於減肚腩咧， 其實唔～唔止減重，減成身嘅， 係 啊，計脂肪都好好嘅， 係㗎。 咁之後雖然 咁琴日情況點啊？ 琴日咧嗱，點評一下先啦，即係我都見證過好多人， 佢絕對有咁嘅資格，係 嘛 係 嘛。咁但係咧，我見過好多人上第一堂啦，咁啊第一堂阿瑞瑞咧個節奏感好好嘅， 嗯。 咁啊，琴日 Alex 咧。佢除咗節奏感同埋個動作上咧，佢都完全跟到好啊！佢跳到係流曬汗， 係㗎！ 佢跳完之後都話：哇，好開心啊！ 香汗淋漓啊！ 係啦，咁我又冇聞到， 我有 冇聞到？ 舐 嘅舐。咁之後阿 Vicky 咧，因為佢企得太後，咁但係咧我又冇見到佢。 佢有，佢跳到。 咁但係佢都話佢跳完之後，喂，跳一半嘅話，哇，好開心啊！我都好耐冇跳過舞啊咁樣。 剩翻最後尾嗰半小時嘅時候，我都可以講一少少 the making of 俾大家聽。 係 佢已經同我講嘅就係話。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我说不是还有半个钟 他应该体力开始下降 他打定那个叫退堂鼓的 Vicky 是 Vicky 好笑我 说 不是还差不多我说不是还有半个钟你的心境挨落 他也很厉害因为我们昨天跳完舞完了之后吃饭 好开心 之后也有讨论说他我自己打从心底很欣赏他因为你叫我要日日他是不是日日 你说做节目对 当然了日日都要倒乜咁早咁样起身咧，真系能人所不能噶。 四点钟要起身。 咁但系佢自己都有话，喂，早起身即系就早啲瞓，咁身体都好咗嘅。 系 咁但系估唔到佢琴日个体力就咁快就顶唔住啦。 冇错。其实琴日 我想对唔住，我想问下几点跳到几点啊？你哋 五点半跳到七点钟。 哇， 系啦，系 个 半钟嘅，系但你唔觉噶。 系啊，好快就 系啊，好快就完噶啦，冇错。你只会觉得就系依依不舍，在今天依依作变， 即系怀住轻。 系啦，冇错， 不舍啲依依啊， 好嘢， 好嘢，好嘢，系几时再有下一次啊？ 文采啊， 其实逢礼拜日都会嘅，应该 系啊，谂住都会去噶啦，系啊。哇，好開心啊！但係因為我琴日同阿 Alex 特別啦，因為我哋食飯嗰陣時候，我哋坐喺對面啦，跟住佢喺度同我講，佢就話：你咁樣都能夠感受到啲青春嘅熱血啊！ 都係，我淨係聽都感受到。 係咪？ 係啊， 係啊！你同班年輕人一齊玩嘅話，你真係會感受到。 唔係啊，你都好young啊，瑞瑞。 我知我係，我真係重複佢琴日講嘅説話，你明嘛？即係個大哥喺度講緊嘅就係話，我哋真係能夠感受到啲青春嘅熱血。 我都覺得 係。佢就話班年輕人同埋應該咁樣講，我哋二台成班同事其實一個二個，大家都好相親相愛。系啦，咁你會覺得就話，我哋冇分話啊，呢一個節目同呢一個節目係嘛？我哋總之去玩去食飯咁啊，大家都會一齊嘅。 二台是我家， 冇錯，呢一種 vibe 咧係好難得嘅。 大家都係表哥表姐、阿哥細妹， 仲有咧， 仲有姑媽、 姑姐啊， 好，係啊，真 係 好開心。 我諗跳舞呢個運動，即係除非我有一日膝頭啊、條腰啊跳唔到，否則我諗都會跳到。六十零岁都可以继续跳， 系噶。 我想问你会唔会同我哋一起跳？你觉得好闷噶？因为其实你已经系 fans 啦。 因为我真系，我都有同阿 Miss 讲 ，Miss 都有问嘅。佢话：，你过嚟系陪佢哋一起嚟跳。我话唔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但系我话我入边啲 foundation 咧，我都可以再练下。因为我成日都觉得自己跳舞唔系真系咁出色嘅，即系我觉得我自己跳舞其实算系冇天分嗰班人。因为如果讲真，我有天，即 系 有天分嗰啲同学仔同期嗰啲咧，而家系做晒老师噶啦。 我同意， 做晒老师噶， 我同意。即係其實你睇第一堂嘅話，我同埋 Alex 嘅比較嘅就係其實佢第一堂佢已經全部 pick up 曬咯。係 啊， 係啊， 你就覺得佢嗰只天生嗰，其實佢位冇，佢位冇。 乜同埋我估佢咧，我估佢細個嘅時候啦，即係唔方便咁啊，成日落開 disco 啊，我估係咪啊？ 誒，我係嗰啲 free freestyle 啦，我夠有落啦。 你落你落去係幫手掃地、 睇嘢、睇嘢、 睇嘢、 睇嘢，係啊。 佢落去睇場， 好黑咪掹喎啲場唔係。 咁冇問題啊，有啲地方係光嘅。 睇唔到就用手啦，係嘛？ 又唔會又唔會，佢唔會嘅。系啦， 唔系即系摸唔到个杯啊，个杯喺边啊，个杯嘢 感应感应感应啦吓，咁样啦，多谢你带我哋系啦，成班同事 一齐做运动， 系啦，冇错，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冇错， 系啦， 冇错啦， 喂，可以咁样啊，下一次咧跳舞你唔再，但系食饭你可以再，因为我哋琴日好开心， 我知啊，口宝啊， 系啊， 你讲下讲下。 难得咧就系话，即系大班大家一齐啦。我觉得最开心系乜嘢呢？做完运动之后咧，肚饿，跟住大家又去到一个咧环境好好嘅地方。 系啦，本身咧 嘅嘢， 本身就唔系拣嗰间餐厅嘅，本身系 A 餐厅啦。突然之间个朋友仔好细声讲。福利嘅嗰間，即係我就好大聲。 我哋已經入咗去 嘅 啦，係 啊，我 哋入咗去 啦。福利㗎，福利㗎，唔好入去咁，再嚟再出翻嚟。 冇錯，跟住我哋就倒帶吞 係咪都喺附近啊？ 都喺附近，係啦。喺邊間我哋就唔講啦。咁跟住咧就阿楊楊問我，佢就話：喂，你 講過 有，我曾經有講過。咁點解我會諗住唔好去呢一間咧？咁樣我就會擔心嘅就係可能個價錢約略會比較貴一啲。我一陣間話俾大家聽啦，包保你哋會後悔。anyway 就係啊，後悔覺得即係應該早啲去。咁跟住咧，我哋就我話不如係呢一間，因為我去過，我真係覺得佢好食嘅，係正宗嘅西班牙菜。咁跟住我就全部入曬去嗰時候，我哋又有位坐啦，仲要係一張長台，個環境好好，你覺得 好 靚 ，decoration 好靚， 我覺得好似成班同學。去參加完課外活動， 啊、 exactly, 一齊去食飯， 去飲個菠蘿冰嗰啲， 有 冰咁 樣。青春嘅熱血，係咪？ 即係西班牙餐廳，我又特登問嗰個經理：，有冇西班牙人啊？呢度咁，佢又叫咗一個其中一個哥哥嚟過嚟，我哋又 你就同佢講嘢嘅西班牙， 傾有幾句西班牙， 又施展下佢西班牙。 咁之後咧，經理咧 講埋啲好衰嘅 嘢啦。經理咧又認得阿鋭鋭，認得阿 Alex， 咁就送咗幾個甜品俾我哋食。 就係呢一點， 真係好好食個甜品，其中一個。咩誒蘋果批啊？ 係 定係咩啊？我都唔記得咗，總之好好食啦。 咁啊，李麗蕊小姐，你唔好再話我拗嗰啲醬。 唔係佢冇拗嘅，人哋主動送噶，唔似得你啊，馬大爺。誒，請問有冇甜品送㗎？ 我一句聲都冇講過。係啊，誒點樣都好啦。咁我哋都要俾翻啲，即係俾翻錢嘅，係啦咁樣。咁所以其實真係好多謝大家對於我哋嘅愛戴。咁我哋會繼續努力去跳舞， 我哋都會招攬更加多嘅 做好啲節目， 香港電台嘅同事一齊跳舞嘅。 好，最緊要開心，大家都有個愉快嘅週末。今日星期一開始工作，開始投入五天風騷浮人。1984, a long time ago, when I heard it first time on the radio. Radio Gaga was the name of that song. Now I'm back with the track and I feel so strong. 1996, the remake is done. First time ever since the story begun. One of my favorites in the music scene. Here is the voice of Queen. I sit alone and watch your light. My only friend through teenage nights. And on the radio and let it play. Play it loud, without no doubt. Green and bold was what I'm talking all about. About a beat that spins you around. Get up, stand up, move to the sound. With the rhythm and the rhyme, let the music flow. Everybody, everywhere, listen to the radio. We watch the show. We watch the star on video. 10:29，雷暴警告仍然有到今日10:30，因为一阵间天气会好啲啦。今日多云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听10: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樽装水样本，全部都可以放心饮用，但系樽装水嘅价格差异颇大。天然矿泉水样本每公升平均售价20.8，差唔多系蒸馏水同纯净水嘅3倍。對於不少人認為天然礦泉水的礦物質含量較高，但是測試發現有一款樣本的含量每公升只有19毫克，甚至不及其中一款純淨水樣本。另外，消委會指出塑膠樽消耗大量地球資源，對生態環境影響深遠，呼籲消費者嘗試改變生活習慣，自備環保水壺，從源頭減數。運輸及物流局建議以發牌方式規管網約車平台。運輸署署長李仲恩說，規管方向包括網約平台要符合盡職審查的要求，平台下的車輛要有合適的載客服務牌照和保險，而為平台服務的司機要透過持牌平台提供預約服務。李仲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會參考外地做法，包括領牌的相關企業是否要本地註冊，以及有本地負責人等。對於是不是應該用出租汽車許可證規管網約車，他說要再作深入研究。李仲恩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被問到有網約車司機希望工作時間保留彈性，他認為如果想領取合適牌照向第三者提供服務，為乘客的安全保障，就應該有基本的駕駛經驗和培訓。勞工處公布推出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即日開始接受登記，鼓勵中高齡人士投入勞動市場。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宣布推行為期3年的再就業計劃，任何可以在香港合法受雇的40歲或以上香港居民，並且已經連續3個月或以上沒有從事任何獲酬工作，都可以參加再就業計劃。若獲參加者連續完成6個月全職工作，可獲發10,000元津貼；連續完成12個月全職工作，就可以再獲發10,000元津貼。完成兼職工作的參加者可獲發半額津貼，每名參加者在計劃的推行期間最高可獲20,000元再就業津貼。聘請再就業計劃參加者的僱主可同時參加中高齡就業計劃，獲發在職培訓津貼。為鼓勵僱主聘請計劃參加者，勞工處會延長合資格僱主在中高齡就業計劃下可獲在職培訓津貼的期限，至到6至12個月。中央氣象台表示，四川盆地至華北、黃淮等地今日起1年4日將會有頻繁強降雨，並且有強對流天氣。四川省內江市防汛抗旱指揮部 地質災害指揮部辦公室表示，受到強降雨天氣影響，全市8000多人緊急避險轉移，防汛應急響應提升為三級。內江部分區域嚴重水浸，有居民打爛窗戶爬出逃生，市消防救援支隊兵分多路，用衝鋒艇轉移被困居民。另外，水利部表示，長江流域聽日將會進入七下八上防汛關鍵期，未來十日長江上游、嘉陵江、文江等流域將會有持續性強降雨過程，汛情發展不確定性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天气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01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35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94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67跌1.9，腾讯控股390.8跌6.2，恒生中国企业66.38跌7.4，阿里巴巴77.05跌1.35，美团118.9跌2.9，友邦保险55.45跌1.5，南方恒生科技3.62.8跌8.2，建设银行5.66冇升跌。北道集团94.8跌4.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8，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5，人民币7.262，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港金报224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08.88美元，卖出240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跟進翻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區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圍一段咧就比較車多。咁另外喺九龍區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牛池灣市政大廈對出嘅交通意外咧都係清理好咯。咁而家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牛池灣市政大廈一帶比較車多。公主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培正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培正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但系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对出。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荣昌村。佐敦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汇民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弥敦道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排到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 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陪你 DSE 放榜，我是小白的各位考生，当你紧张的时候不如试下大大力吸气，然后慢慢呼出来，这样就可以令你快速放松的了。 我是嘉明，享受你的暑假啦，因为 DSE 即是你 deserve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我是阿欧啊，其实结果不重要，最重要找到你头上一片天。 我是 Vicky，每个人成长道路都不同，只要是按照住自己的步伐行，几快几慢都不重要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打打气。 公义由边个来伸张？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由刘奕君饰演的成功科技集团董事长，人如其名，表面成功完美，实际却衣冠禽兽，警性侵害下属赵寻，并用手段脱罪，更反告对方。最终恶人会不会有恶报？ 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星期一的早上风骚快活人继续，下午星期三就是 DSE 放榜啦，希望各位同学仔努力努力，无论考到咩成绩都是继续加油， 平常心， 冇错， DSE 家长都是， 系啊，家长更加要 紧张。 好嗱，人生交叉你会点啦？我最后呢个新环节啦，人生都有好多时候咧面对一啲嘅选择嘅。三位同学仔，我想请问你哋咧，嗱，我哋当幻想啊，如果俾你拣，有两间学校，一间咧系叫做诶个都好叻嘅，入到去咧个成绩咧系即系总之系 top fit 嗰啲啦，另外一间咧。就是没有那么厉害的，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你觉得你会宁愿入哪一间学校呢？ 普通通， 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 普普通通， 各人有理由，为什么呢？ 因为呢是一个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有个 theory 叫做 small pond big fish， 即是一个小的鱼池入面养着一条大鱼，那也都有些朋友亲身经历，就是他自己可能他的成绩可能或者个叫什么天资啊，天资可能本身是一般的，咁但系佢一个成绩冇咁好嘅学校入边咧，佢稍微努力少少咧，咁佢就可能成为班上面头一二名嗰啲嘅同学仔，咁亦都系因为呢个环境长大底下咧，咁佢会因为好多时咧青少年成长咧系好中意同佢嘅同齐啊朋友去比较嘅，咁佢觉得咦原来喺中英数上面都系叫做咁叻噶，咁佢就会有个自信心啦，咁只要佢继续运用呢个自信心去努力啲去向住嗰啲学科去发展咧，咁佢就会有。即相对比较突出啲嘅表现，但係可能如果佢一开始就入一啲比较叻嘅同学呢，咁佢仔嗰啲班上面可能就戰師 底下游 嘅，咁佢就会觉得自己原来我中英数都咁差㗎，咁就会其实击破咗自己的自信心，就会个成绩冇咁好。 其实呢你讲咗我嘅历史出嚟，我小学嘅时候呢我係永远考第一二三，即係是但今年係一，出年考二，最差都係三。我一入咗中学之后呢，第一去咗，因为佢全部都係最叻嗰班入咗去㗎嘛。咁我就跌咗去嗰啲叫做第四班，即係叫做由成绩排呢第四班。仲要喺个第四班里面都係谷底喎。咁就係咁样度过中学囉。咁但係我又觉得啊，其实係咪只係我一个独立例子呢？但係系咪其他人会好啲咧？即系我唔叻啫，即系咁样。 你咧，你拣咩？你拣系拣 我拣叻， 系啊 ，top fit 嗰啲，系啊， 因为我中意同呢啲叻人、劲人一齐。 哦，咁你今日好辛苦咯？ 唔系，而家我系好辛苦啊，同你哋三个咁叻、咁劲嘅人。 但我有進步啊！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要係啊， 所以兩樣睇法嘅。 嗱，因為我講過啦，我四年班去咗一個即係由 A 班落咗去 B 班啦。 小學定中學？ 小學、中學都有。咁、我當時咧，我就覺得哇，即係唔舒服嘅、那個心。即係我唔係話貶低其他同學仔， 係 自己覺得啊咁 跌咗鍋， 覺得自己好失敗， 係啊， 你老蛇。 loser， 佢转唔到 channel， 我 lose 啊 lose 咩 lose 啊 ，loser 啊嘛，系啊， 系啊，我最想做云拿，我抵惊你，你睇下同啲劲人一齐，我咪可以提升自己咯，我讲真噶， 其实系 啊，系啊，系咁啦，我真系中意同啲叻人， 系咪同佢自己本人嘅性格都有啲关系啊？ 我都觉得系，系啊，系啊， 系啊， 即系当你有个成熟嘅思维咯，好似佢咁咯，如果唔系咧，就好多时。 你要有強心臟先得啊！若果唔係嘅話，你永遠都喺下邊嗰啲係真係會睇唔開㗎，唔好話。所以我會揀一啲嘅就係其實大家普普通通。我覺得最緊要乜嘢咧？求學真係要開心，係啦。我寧願你喺開心嘅環境之下，咁你慢慢成長，好過嘅就係你永遠都係要做精英之中嘅精英。我諗相信嘅就係精英嘅話係需要啲代價嘅，係啦。我就其實我咧，你知咧，我享樂主義者。 我知啊，琴日聽你 求其快樂就。 琴日你哋舞蹈學會一齊去學， 係咪先？我覺得寧願。你的人生嘅話係咁樣嘅話，好過你永遠都係要哇維持住自己喺高峰上面嗰度，其實好辛苦。 因為 讀書已經要咁啦。 啱啱少咗派位啦，咁有個媽媽咧就喺討論區就話：我有冇做錯啊？咁樣，因為咧佢個女排得好好，佢 band one， 反為佢就好唔開心啦，因為佢覺得。好辛苦，即係佢驚個女讀得好辛苦，即刻就去一啲比較即係嗰個成績低翻啲嘅 band two 咧，係敲門，咁啲人就哦，你係咪傻㗎？咁即係當好多人都係咁講嘅時候，佢就話我係咪錯咧？咁就問下大家。 佢冇問佢個女啊。 嗱，呢個就係個重點。係 啊， 我反而覺得 奇怪嘅，一聽我聽， 點解你唔俾個女自己決定咧？ 係啊， 係啦， 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個女入到咧，咪由佢 先。係啊， 你咁快話佢唔得， 我唔係好明啲家長點解成日都。 幫佢諗啊， 係咯，幫佢鋪曬啲路啊，幫佢做曬啲咁嘅嘢，冇用噶。你個仔女第時大個嘅時候就會好， 或者個女想讀 會嬲你啊，同埋佢有乜能力啊嘛？點解你唔俾？ 咪咯， 係 啊， 呢叫未戰先輸啊，即係未打就已經覺得誒唔得噶啦咁樣樣，就寧願咧去揾 可能都係出於對女女嘅愛啊， 明嘅， 可能有啲扭曲咗少少， 俾佢試下。 但係好多時候，我覺得真係要尊重翻小朋友佢哋自己嘅意願，呢個係最大，我覺得呢一樣嘢。就算你要講嘅一個就係小學也好，或者係中學也好，其實唔好成日低估佢哋自己嘅決定，係咪啊？佢自己嘅決定嘅話係最重要嘅，我覺得係啊。你應該要俾翻啊，同埋呢個都係一個教育嚟嘅，係咪啊？細細個嘅時候嘅話， 俾佢哋自己 去 選擇 自己嘅嘢， 自己去分析邊一樣嘢好。 因為我曾經見過有一個媽咪，我真係覺得好正啊！由細細個開始啦，見到佢湊住個小朋友啦，女女嚟嘅喎，由細細個開始嘅話咧，就已經嘅就係今日想著條粉紅色嘅裙，定係著條乜嘢色嘅裙啦。你自己揀， 自己 嘅嘢自己決定，就唔好話無端端今日嘅話，佢我明明唔中意粉紅色嘅，你逼佢著一條粉紅色嘅裙，咁啊你媽就好開心啊，但係個女唔 happy， 即係好細個已經要佢自己嘅嘢自己決定 啦， 係啊，我覺得呢樣嘢好好，係由細個開始嘅，到時慢慢見到佢個女大個嘅話咧，佢係一個好有獨立思考，好有即係好有想法嘅一個人嚟，我真係非常之欣賞。 咁由細到大 嗰啲叫選擇困難症。 冇錯， 你問親我，我揀咗啦，你又話唔好， 係啦， 你以後問我都唔知啊，是但啦。 同埋我仲要估你究竟想我點， 以後佢就唔識自己諗噶啦， 太辛苦啦呢啲咁嘅人生。 咁所以呢樣俾翻小朋友自己決定係最好嘅。今日老師教咩啊？ 綽號， 你個 door， 你個花 door 係咩 door？ 忘记了 相通，永不言传，世纪如虹，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指引你我之间有渴望。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 我是 DJ， 一个进入广播大门的机会已经为你打开，三个不同风格、不同魅力的 DJ 细说多年的心路历程。 DJ 郑丹瑞， DJ 不是我们一个踏脚石，我不是踏脚的老友，我告诉你，我做一个三个小神仙，我是晚晚做，做到三四点，一个钟头，我是平日我是用三晚，一个钟头用不用做那么多事？要，因为我觉得我要做好这件事，大家喜欢这个就是我的使命，我做 DJ 的使命。 我是 DJ 人物专访，七月开始风骚快活人逢星期四播出。 网上情，风风雨雨也是人生。人的一辈子，你有多少计较就会有多少心病，你有多少宽容就会有多少快乐，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怀着诚恳，好好努力，好好生活，闲事勿理，唔好俾嗰啲唔好嘅事情耗尽你对美好生活嘅所有向往。好多嘢唔摆心就已经系赢噶啦，心思越简单，身体越健康。人喺生活大舞台上边，经常为咗琐事纠结，为烦恼所困，好似心里边嘅波澜始终难以平息。其实若不是心宽似海，哪来的风平浪静？人生漫长而短暂，可唔可以保持一颗宽容嘅心，就决定我哋呢个短暂嘅旅程之中，可唔可以找到风平浪静嘅片刻？怀着一颗真诚嘅心，人就可以喺生活道路上边揾到前进嘅方向。呢一种真诚唔单止对其他人，更加对自己一种尊重。当我哋全真全心咁努力追求自己嘅目标同梦想，生活就有意义有动力噶啦。闲事勿虑，呢句系一个智慧嘅生活态度。当我哋学会唔去过多关注琐碎嘅细节，就可以释放自己，追寻更广阔嘅天空。宽容唔单止令我哋嘅心情愉悦，更加系一种健康嘅心态，有益于我哋身心。无论风雨定系阳光，如果都能够以宽广嘅心胸去迎接，就可以活出一份真正自由美好嘅人生。喺喧闹嘅世界里边，拥有一颗宽容嘅心，就好似拥有一面清澈嘅镜子，我哋可以睇清自己，更好理解他人。总有一日，当我哋回首往事，我哋就会发现嗰啲宽容同包容嘅时刻，系我哋最美好嘅回忆。等我哋怀住宽广嘅胸怀，迈向风平浪静嘅彼岸， 让心境宽广如海，让生命充满温暖和宁静。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诶，啊嗰、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好，风骚快活人翻到十一点钟，翻嚟就会有老师。 估下估下，问 个脑海仲系阿嫲早晨， 你出嚟听 系咪好入咧？每一句嗰咋就一二三四， 阿嫲早晨， 即使变灰暗，或者第一个就哇，阿嫲早晨，好嘢嚟啊！ 好多歌咧，经过嗰个入咗脑咧，洗唔到， 系啊 ，design 嘅仲好听过原著啊， 系噶 ，design music 经过讲过之后咧，有一个中文版入咗我脑，我每次听 design music， 我都会跟住唱嗰个。 仲有一个唔出得街嘅版本， 点解咧？点解唔出得街咧？ 我一人唱俾你听，你就知点解唔出得街。 内部， 内部， 子宫内部传染 系冇错啊！好啦，同埋一阵间咧都会有呢一个古古啊，学古文同埋讲下电影嘅戏 分享， 冇错。OK， 跟住阿懒十二点又嚟啦， 祝你关注咗，留意留意先啦，十一点新闻报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马老师啊， 咩？ 你今日咪讲绰号啊？ 系。 马老师啊，我今日咧谂起你教过一堂课咧，咪最少人姓嘅姓嘅。 系。 你知唔知最近咧有个新闻咧，内地有个阿妈咧好头痛啊。 系。 因为佢阿爸咧，即系佢老公咧，姓苦啊。苦茶个苦啊，咁佢哋甚至谂过咧，将个仔咧，不如算啦，跟阿妈姓啦咁样。 系啊， 俾你，你会叫苦咩啊？系咪叫苦个弟弟啊？阿仔叫苦咩？因为嗱，佢个名咧，个姓咧带啲负面啊嘛，苦嘛。 哦，苦。 系啊，咁所以你 再负面个字咯，咪苦苦得正咯。 即系点啊？ 叫苦。 诶，我觉得可以，喂，对唔住，可唔可以改个四个字嘅名啊？苦尽甘来。 系喎， 都唔好啫，都系要苦啊嘛。 系啊。 咩啊？ 都系 苦尽甘来， 苦尽甘。耐 啫，你成世人活七十岁，你苦咗五十年，有二十年先。 咁大家意头好嘛？ 都好啊，老师啊，即系望临尾嗰几年。 系啊，嗱，佢 系最紧要啊，咁先叫命好啊，你知啊？ 佢最尾来自两句说话，你一定识啦，叫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 嗯。佢叫作舟啊， 苦作舟系， 佢中意苦作舟， 系啊，就叫 哦，都 OK 啊， 即系学海无涯啦，但系苦，即系你挨苦或者即系挨咧，就系一个船可以渡过呢个学海咁，系咪好好啊，老师？ 叫笔都好啊，苦笔，英文名系咩啊？ 咩 不苦，人生不苦， 好，得唔知？ 我谂起苦父无犬子， 太长啦，咁样苦父无犬子，你罚抄一把， 罚抄自己个名啦， 真系苦父无犬子。 但而家罚抄都唔得噶啦， 系啊， 唔得啦，好得都唔得噶啦。 嗱，绰号即系花名，即系一个运号， 系 三个同学，你叫咩名？ 李丽鬼， 李丽鬼， 李丽鬼， 李丽鬼算唔算啊？唔系同学叫噶。 诶，喂，呢个几好喎？ 李丽鬼啊， 李丽鬼， 点解系鬼啊？ 丽鬼， 丽鬼， 丽鬼， 其实冇乜原因。 你嗰时候系咁样噶？ 系啊，细路仔，呢个系小学噶。 小学嘅时候，李丽鬼，我记得我喊嘅，因为唔中意，点会中意叫丽 鬼？ 点解要叫人哋丽鬼？ 你好衰喎！ 你越唔中意佢哋，又越开心。 系啊， 所以你一定唔可以俾佢知道你有几唔喜欢。 丽鬼， 李丽鬼， 呢个真系几深刻。 我都有绰号噶， 系你叫咩？ 我叫鲫鱼冲唔言早啊！嗰阵时同学仔帮我改嘅 ，sorry， 真系噶，点解 啊？我都似吴彦祖， 有咩？我又唔觉得你 系咪真系噶？ 唔系玩啫，佢哋 唔系噶， 系噶，每个人都要作个名，唔系噶，我都叫佢咩噶？我都叫翻去油麻地陈慧琳啊，荃湾杨千嬅嗰啲咁样噶， 系，你哋系咁样嘅，即系佢哋系啲花名咪中意咁样， 好搞笑， 好啊，嚟啦， 问埋先啦， 我嗰阵时咧，即系俾啲人叫我做玻璃浆。 玻璃漿， 即係覺得個好弱不禁風， 好弱不禁風， 即係好 好散， 好散啊，同埋好少出聲啊， 哦， 即係類似咁。其實因為佢哋改我都唔知點解，總之就叫玻璃漿 咯。 咁佢真係叫喂玻璃漿咁樣啊？ 冇喺背後叫嘅，叫咗幾次啫。 你點知嘅？你點知嘅？ 我聽佢哋咁叫咯。 哦， 係啊。 咁你有冇 大聲嗌啊？係啊，定係大聲嗌啊？ 玻璃漿。 你會咁嘅嘛？ 即 係 一跌就一跌就爛咁樣，即係咁咯。 即係你又走去問佢哋個意， 我估咋，我唔知啊。 可能話唔係你 get 錯咗，可能話你好似玻璃咁晶瑩剔透咁內裏透紅， 即係識講嘢。 唔係可能啲女同學係叫佢玻璃漿啊嘛？ 側魚湯 講完啦，你 又面 面 早。好嘢， 咗玻璃漿，但係又唔好意思直呼梁繼章。 馬老師咧，馬老師咧， 我好多啊，馬王啦，即係做嘢， 人哋幫你安噶嘛。 但讀書嘅時候冇咩？ 讀書嘅時候一定有花名啦，冇咩？高佬咯，或者四眼龟嗰啲， 四眼龟 一定有。 读书冇理由冇， 特别一定有啲四眼龟啊，死肥仔啊嗰啲噶嘛。 有个同学叫我奔屎嘅， 点解啊？ 一日踢波嘅嗰个人，我唔识。 奔屎应该系保龄球， 系咯。 唔系嗰个系 长个长啊嘛， 有域啫，我冇域。 你又讲紧咩？ 你又啱，你又啱， 我知 有域唔系系咩咯？ 系你又啱，你又啱。 系啊，不唔知系好短，叫唔起啊。喂，有啲花名叫唔起。 系啊，系啊，系啊，唔红咯个名。 冇错，冇错， 红唔起 啊。 花名都， 但我觉得咧， 奔屎就唔好啦，叫唔到啦。 有啲花 叫红咗嘅咧，叫咩 啊？ 例如 马王啊， 系啦，马王个都叫你做。 好多人以为我姓马。 但老师啊，有啲花名咧，其实个本人咧可能会唔中意，所以咧都。唔会话俾佢听，我觉得嗰阵时咧好衰。中六 嘅老师 唔系唔净止啊，中六嘅时候咧，有个女同学俾啲男仔，我唔系我改噶，改佢名叫鬼样啊， 鬼样啊， 系啊，即系话佢样 鬼 科 咁 靓 啊嘛。 咁呢啲你话如果俾佢知几唔开心啦？ 啊，你真系几好，系啊，李丽鬼， 系 啊，我都唔知道其实系咪因为从我个名嚟，即系我样嚟，可能系， 可能你鬼鬼地啊， 一定系你嘅同学， 唔关事，一定会系， 一 定系我系佢同学，其实我就系鬼样。你嚟鬼唔出好， 你嚟鬼样 喂，以前咧嗰啲细路仔咧，即系古时咧就好多嗰啲乳名， 有噶， 系啊，即系狗仔啊、猫仔啊， 惊你养唔大啊嘛，系啊，所以就叫 阿柯啊，我记得 吓， 留俾个仔咪阿柯啊， 有， 系啊， 系啊， 阿 柯，孔子都有啦，名优子 Johnny， 仲你，仲你，你仲你之后做咩嗌孔子出嚟？你仲你， 你嘅 佢唔系你仲嚟啊，系孔仲嚟啊， 系咪呢个柯？ 系啊系啊。 系， 个柯字有意思 嘅，阿豆啊，我唔 阿柯定阿豆啊，阿豆都有意思嘅喎，系啊，阿豆系嗰啲做唔起嗰啲， 系 一定叫做阿豆啊，所以千祈唔好叫阿豆啊。 系啊，其实呢个柯字咧系女仔咁嘅意思， 女仔嘅意思啊， 系啊系啊，咁点解有啲男人 女孩子嘅意思啊？哎呀，几靓个名， 有点解即系会改咁嘅名咧？因为佢哋以前咧嗰啲医术咧唔 系 好昌明 啊， 惊养唔大啊，惊嗰啲阎罗王啊去 拉咗佢， 遭 拉 咗佢啊， 攞命 系攞命，咁于是咧就改个呢个名啦，狗仔啊、猫仔啊成啊。 哦， 如果古人之中边一个嘅运号或者花名你最清楚嘅？ 阿豆咩啊？运号咩啊？我细细个有背过啲课书噶。岳飞 字鹏举， 商周汤阴人也。 呢个唔系叫佢个字， 佢字啊，就唔系个号啦。 系啦，嗱，因为嗱，举例，阿慈禧，叫乜嘢？ 慈禧太后，佢叫咩名？ 花名， 花名， 系啊， 我唔敢 老佛爷啊。 哦， 老佛爷 就系绰号。 系啊系啊，老佛爷边个改啊？你知唔知啊？ 李莲英 系啊，你嘅版本系点噶？ 唔知啊。 我个版本我冇版本噶， 我都系错嘅。李莲英， 我就估，因为佢系佢最中意嘅太监嚟噶嘛。 系啊系啊，咁啊李莲英咧好擦鞋嘅。咁咧佢有一次咧响个，即系佢觉得阿慈禧已经好犀利，咁佢要继续擦鞋。 哦，即系话佢唔知人，佢系佛。 系啦，咁样点样去布呢个局咧？你估下点样布呢个局叫？ 点样布呢个局叫做老佛爷 啊？唔是法国那个啊 我知道那个 法国 真的 那个买嘢啫。 哇那间嘢就是 怎 样报这个局跟什么有关跟他生日有关 不是 跟天气跟 佛爷有关。 跟佛爷有关 李莲英不是说发了个梦说他是佛他是佛来的他是神来的。 但是他庙到参拜的时候 累近了。 是啦他就不跪那个就是跪着老佛爷。 话俾你听，系啊。你比起即系喺个庙里面嘅话，北京更加尊贵。 系啊，嗱，类似啦。佢有一次就话俾阿慈禧听，咁啊即系拍两个啫，渣咁样啦。 系啊， 就话俾你听。 因为我有做过。 系啊，有 时太监啊。你试下疯狂啊嘛！ 你有冇做过呢个老佛爷啊？ 老佛爷，老佛爷，卢海鹏。 唔系，即系冇冇讲。 我系小太监。 你冇做过呢个故事。 我冇做过呢个故事， 系、okay, 啊。OK OK， 如果你开第三辑咧，你试下 就去做呢个啦。 老佛爷，系啊，咁就话俾佢听，哇！啊，而家个殿咧，个佛殿咧多咗个佛啊，叫阿 老佛爷， 因为佛系拜啊，系啊。 咁啊，慈禧于是就去啦，咁样，咦，冇乜特别。 边度有啊？ 系啦，咁啊，去到后边咧就见到个观音，跟住阿慈禧入到去嘅时候咧，阿李莲英大嗌。老佛爷驾到，於是啲人咧就全部即系文武百官就起身，阿公迎阿老佛爷。咁啊，慈禧就知道其实佢哋嗌紧佢自己，因为佢起初见到咧一个人嬲啊，咁就问阿李莲英边个系老佛爷啊？咁佢就话、你就老佛爷啦，有菩萨咁嘅心肠。所以咧，以後啲人咧 咁都講得 好鬼擦鞋喎，真 係係啊， 好鬼用心 犀利， 係啊， 抵石唔係咩？ 真係 你一係就擦到咁， 係啊， 係咪啊？即係你揞住良心啲説話，你都講得出嘅。咁一係就咁樣，啱唔啱先？可能在佢心目中嘅話，佢真係咁樣啦。你唔 但其實阿慈禧知唔知道其實佢哋係擦鞋嘅咧？ 梗係知啦， 佢都好中意呢一個。其實個個老細都 feel 到 啦。我想問一樣嘢啊，馬老師，如果係咁嘅話，佢唔單止係自己。佢都要同埋其他嗰啲即系哇，全部啲文武百官一齐夹埋噶喎，你都要全部有啲人肯跪先啦。 敢唔敢唔夹啊？ 我就唔会跪噶啦，话俾 你听。敢唔敢唔夹？我唔夹咁样。 如果系咁 叫佢老佛爷， 系你敢？ 系啊，又或者 咁样拆开咁嘅，唔叫嗰个可能冇得捞。 退出五门， 系咯， 系啊， 咁啊麻 烦 啦， 咪咯。 好，除咗慈禧，有边个嚟？ 你突然间咁问嘅话，李白啊？ 啊，讲苏轼啊。 苏轼啊，系啊，苏东坡， 苏 东坡咪苏轼， 苏东坡 系佢嘅字， 绰号 啊，绰号， 苏东坡系佢绰号， 佢本人系叫苏轼， 系啊，就好多好多名， 系啦， 东坡就系佢嘅绰 绰号，冇错， 咁 佢个细妹就系苏少少， 喂，有人话呢个苏少少唔系未必系真， 仲有个细佬叫苏 扣人吗？苏少少， 仲有苏窝 嘅 苏少少个 shoulder，show 少少， 佢英文名就 shoulder， 最近做咗 DJ， 但系 DJ shoulder 啦， 系 shoulders。冇人有一個 show 打啦 ，OK？ 哦 ，OK，OK。咁啊，你知啦，以前嗰啲私人性就被贬噶嘛， 系啊，佢咪系咯， 系啊，佢嗰年咧又被贬咗去呢一个， 又被贬， 又被贬， 贬完再佢仕途坎坷， 系啊， 佢真系好惨噶， 系啊， 就贬咗去黄州，即系而家嘅。湖北，武汉，咁啊，好惨，好穷 嘅，系啊，湖北嗰啲鸡蛋好味啊， 佢因为佢嗰啲人工好少， 系啊， 咁啊， 仲要俾间都烂屋佢住啊嘛， 咦，话你真系有读书喎， 唔系，因为我有听过有一个有关于佢嘅诗词歌赋， 系 啦，咁跟住佢就系又讲佢讲过佢画嗰啲画， 系 啊，我就听过有一个咁样嘅嘢，就话讲紧嘅就系苏轼所有嘅嘢嘅就，我大约记得啦，大约记得佢少少嘢，好惨啊嗰时候， 去好少人工。咁佢点咧？将嗰啲钱咧就分咗三十日，系啊， 每日写咗两， 每日搣啲， 系啊，就攞条绳咁样吊起佢， 惊做月光族， 系啊，吊起 之后咧， 每一日嗱，譬如话今日 用五文纸，只能够用呢个啫， 攞啲钱落嚟，有钱咁 啊 用啦， 饮酒啊， 用剩。就即係擺喺個兜嗰度，我啲錢即係兜嗰啲錢咧，就有朋友嚟咧，梗係買酒飲啦， 買酒飲啦，叻仔啊！ 咁於是有一日， 吟詩作對啊， 係啦，佢哋冇咩做啊嘛， 冇嘢做噶嘛。 咁啊有一次有個朋友，哇咁鬼慘嘅，點算咧？就叫人嚟攞塊地俾佢，俾佢自己種嘢。咁啊，除咗因為嗰度咧係東邊嚟嘅，係一個波地嚟嘅。 係啊， 咁咧同埋咧，因為白居易咧，佢都係叫做東坡，都係有塊地，咁佢係叫自己做東坡啦，即係東坡。 蘇東 坡係個地方，佢住嗰個地方。 真係咁嚟嘅， 係啊，係咁嚟嘅，係啊。 長知識呢個真 係， 佢將自己唔開心嗰啲嘢變成我， 係 啊，所有嘅嘢都冇所謂。 蘇食 我都幾 好， 真係 好。仲有最多花名綽號咧，就係《水滸傳》，係幾乎所有人都有綽號嘅， 係 啊，你又諗起邊個？ 武松咧。 打虎。 武松有咩花名啊？ 武松有啲咩？武松大隻仔。你打虎啊嘛？ 武松啊！ 我一定系有呢啲咁嘅名啦。哇，大隻仔劲啊！ 打虎头。可能佢咁花咩叫打虎头？ 我哋系嚟自佢啊嘛。 唔系打虎头， 英文名叫泰 格。OK， 你啊， 你有创意，唔演咗， 唔演咗，唔演咗， 有创意。 系啦，做一个作句花名嘅关键。 花名 任你 open。 花名唔系作个人个花名定系乜嘢啊？ 乜都得，你做句，一人一句。 留俾个仔啊，头先查翻啊，叫柯豆啊，柯豆柯豆，柯到冇得头。最中意养狗，听住音乐扭扭扭， 但大家听完之后都会拍手。 好嘢，好嘢，好嘢， 冇人，冇人会作呕。 好嘢，好过苏轼啲嘢。 哎呀，佢唔作 我。我嚟，我嚟，我嚟，我嚟。马小强又叫四眼龟，其实作句非常威，得唔得？ 得啦。 快声任天空任意飞，粤语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活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 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世界有幻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我是 DJ， 一个进入广播大门的机会已经为你打开，三个不同风格不同魅力的 DJ 细说多年的心路历程。 DJ 周慧敏， 电台这个训练呢真的帮了我之后的工作，就是我成为一个演员啊，我成为一个歌手啊，真的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 我是 DJ 人物专访，七月开始风骚快活人逢星期四播出。 冇错啦 ，DJ， 我是 DJ 嘅人物专访，今个星期会播蛋糕啊，正单税啊，留意留意咯。三点半先啦，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遭枪击受伤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预期前往威斯康星州，准备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将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总统拜登就枪击事件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不能够让暴力成为常态，呼吁国民降低政治温度。政治应该是和平辩论领域，必须用投票而非子弹来解决分歧。执法部门继续调查枪击事件，联邦调查局说已经将案件列为企图暗杀，强调枪手是单独犯案，不存在公共安全问题。特朗普星期六晚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出席竞选集会期间，被20岁男子克鲁克斯开枪袭击，又已受伤。襲擊亦都造成現場觀眾一死兩傷，死者是50歲前志願消防員，他當時用身體保護家人而喪生。消委會測試市面上50款頭髮造型產品，超過九成檢出有害物質，其中4款含有歐盟禁用的香料致敏物質零難全。消委会表示，铃兰泉会对成年动物的性功能和生育能力造成影响，并且对下一代造成发育系统的毒性，亦都可能影响内分泌系统功能。测试亦都发现3款发蜡检出欧盟禁用的防腐剂 MIT， 或者会令人产生较严重的皮肤过敏反应。消委会又发现有一款压缩器罐装喷发胶样本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含量达到 77%， 超出本港规定的最高可容许限值 55%。 消委会说吸入高浓度的 VOC 可造成头痛、晕、影响视力等的问题，相关资料已经转交环保署跟进，消委会促请生产商降低产品中的 VOC 含量。消委会的市场调查发现，现时搬屋公司普遍以全包价方式收费，但是定义各有不同。以一个两人家庭在平日搬屋的模拟个案为例，收费可以相差超过 1.3 倍。若果搬屋当日发现要搬运的家私和纸箱等的数量较预期多，七成半公司说要加收费用，但当中只有三成有明确收费标准。至于按件收费，个别物品每件费用相差可以超过7倍。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和搬屋公司签订合约之前，必须留意条款细节和确保在合约清楚列明要搬运的物品和数量，了解清楚收取额外费用的准则。消委会今年5月至6月期间，向126间提供本地家居搬运服务的公司发问卷，只有20间公司回复反映业界资讯透明度不足的情况未见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新界气温较市区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37点，跌255点，总成交金额48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8点，跌35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18.61跌2.5，騰訊控股391.8跌5.2，恒生中國企業66.12跌1蚊，阿里巴巴76.8跌1.6，南方恒生科技3.68跌8.2，美團119.5跌2.3， 建設銀行5.66仙，友邦保險55.5跌1毫，百度集團94.5跌5蚊，工商銀行4.44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8，日元157.97，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5，人民幣7.261，英磅對美元1.298，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67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港金報22,440，升4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10.61美元，賣出2,410.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隧道情况，现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排到去桥面灯位。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然后再提翻你黄大仙嘅沙田坳道同竹园道有紧急维修。沙田坳道近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同埋竹园道近雅竹街，九龙塘方向都会封闭，车辆唔可以由慈云山道左转入去沙田坳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花园来回、宝顺路、宝康路上德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丰收快活人陪你 DSE 放榜。 阿仔啊，放榜啦，你会考成点啊？阿妈我好紧张，好担心啊。 阿妈，你搞到我本来唔紧张都变成好紧张啊。而家 放榜啦，呢、這个时间子女最需要嘅就係家长嘅陪伴、关心同埋支持。 作为家长嘅你都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啊，放轻松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打打气。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照亮你，完结篇。 炼油厂发生火灾，消防员全体出动，有重要嘅队员遇上爆炸而不幸牺牲，主角近时村亦因为强烈嘅冲击而昏迷，徐来极度担心，最终有情人又可唔可以终成眷属？ 国剧830，照亮你，完结篇。今晚8:35，港台电视30日。 旧款智能身份证就嚟失效啦！1970年或之后出生人士嘅旧款智能身份证会喺2025年5月12日起失效，而1969年或之前出生人士嘅旧款智能身份证就会喺2025年10月12日起失效。记得喺旧款智能身份证失效前预约换证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江苏快人话俾你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今日多云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嘅。好，睇嘢嘅时间，我想问大家咧，对于煲长啲嘅剧咧，你会唔会有啲犹豫噶？当你知道要20集嘅时候咧，你会唔会？ 通常我唔睇嘅。 嗱，呢两日咧，我就真系煲咗， 真系要煲 几集嗰、那个，我阵间介绍、那個。 好， 系 韩剧，因为我一开始我就停不了。 边套啊？边套？ 政坛旋风啊 ，OK 得、嗯， 好好睇， 因为系我都有睇，我听过啊，网上面啲人话呢套好好睇， 即系个剧情，哇，真系 好 即係韓劇要煲嘅就煲呢啲啦，係嘛？就唔好嘥時間揾嗰啲即係穿越，唔知咩情情愛愛、冤冤孽孽嗰啲係咪？朝頭早就係一個阿豬媽，夜晚佢就變咗 兩個 改變。 我 明， 我知你講嗰套。 No， 答咩？ 嗰個我都唔想做， 嗰啲唔想睇呢啲。係啦，有濕疹嘅，有嘢講嘅， 係 啲演技都一流嘅， 係啊， 嗰啲會好啲。 係啦，巧嘅意思唔係話啊又咁啱撞到啊， 估佢唔到嗰啲啊， 即 係 原來大家。 人性咯、啊，中間、嗯、 好最近咧又煲兩套，一套仲煲緊嘅叫《監獄醫生》，你有冇睇啊？嗰套 《 監獄醫生》都幾係需要你專注去睇嘅，因為佢裏邊好多劇情啊，嗰啲扭嗰啲情節咧，你睇漏一場咧， 係咪兩日一個故事嗰啲啊？ 唔係啊，《監獄醫生》十幾個十幾集噶， 我知，即係有時佢哋係兩日一個故事，兩個故事， 唔係、 okay， 都係一個長劇嚟嘅。不過另外一套咧，就係可能喺你眼中咧，都係嗰啲情情塔塔啦，叫做《美女恐心》，就係嗰個女主角喺劇裏邊嗰個名啦。不過雖然用嗰女主角做名，但係其實嗰個男主角咧係主線嚟嘅，就講一個窮律師，因為佢啱啱出咗嚟做律師咧，咁就冇乜人識佢啦，佢只能夠租個好雞嘅嗰啲樓上鋪，咁啊更加冇客啦。嚟嘅都有啲街坊，可唔可以幫我呢即係追翻啲唔知咩啊咁樣，咁可能攞籃雞蛋嚟就話，我冇錢啊，你幫我打官司啦咁樣。咁於是佢係好窮嘅一個律師，咁點算呢就係、是、做嗰啲代駕啦，即係譬如飲醉酒，唔該你嚟幫我揸架車揸我翻屋企啦，咁即係做嗰啲叫代駕，即係幫人做司機嘅。咁佢冇錢啦，咪租咗呢一個女仔嘅，即係女主角嗰個天台屋。去住，所以另外有啲地方叫呢套叫做住在天台的惡霸嘅，係啦，住在天台的惡霸。好啦，咁啊跟住兩個就日久生情啦。嗱，咁跟住咧，因為佢做代駕啊嘛，做司機，就認識咗個大集團嘅老闆。嗰老闆係一個老婆婆嚟嘅。有一日呢個老婆婆同佢講啦：，後生仔，你咁誠懇又咁勤力，我想你幫我做一樣嘢。我有一個孫，一俾人拐咗26年。你幫我揾翻佢啦咁，我嚇婆婆，我唔係私家偵探嚟嘅，但我覺得你個人做嘢好勤力同埋好，即係你肯做咧，一定得，我信你，你幫我揾。我想問大家，如果你都有一個編劇，三個故仔，即係三個結局，第一揾到，第二揾唔到，第三原來佢就係嗰個孫仔，你會點寫呢？ 后面嗰两个都可以，因为你是长剧嚟噶嘛， 系啦， 系啊，你可以扭 比 较 多系第三个就是佢就是个孙仔啦， 可能 都系 扭到最后尾系搵唔到，一路都搵唔到，一路都搵唔到， 原 来佢就 系 你， 佢就 系 孙仔啦， 冇错。咁咧呢个古仔咧就 系 讲佢同嗰个孔心一路拍拖拍拖啦，咁拍拖咯，咁但系点知最后咧原来咧得吓。咁跟住就一個距離啦，因為佢已經成為一個集團嘅承繼人啊嘛，咁變咗呢個愛情最後走唔走得到落去咧？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如果有興趣嘅話，愛情劇嚟嘅。另外一套咧，即係《監獄醫生》都係好睇，不過真係你好需要好專注咁，因為佢裏面好多情節咧係好似嗰啲叫咩啤牌嗰啲咁咧，你估我呢個牌係乜嘢？我一揭，原來唔係喎，即係嗰啲咁樣，非常之要專注嘅。好，介紹完啦。 好，我要介紹嘅呢一套叫做《冰下的魚》。 喺 冰下边嘅鱼 fish，OK， 系2021年嘅一个中国大陆嘅剧情片嚟嘅。咁除咗有呢位叫高放同埋咧就系周波两位嘅资深演员 ，which 我两位都唔识啊吓，但系咧就介绍嘅话，佢系即系好犀利嘅两位演员啦。特别系主演嘅就系赵老师嘅呢一位嘅演员。除咗之外嘅话，主要演员之外嘅话，全部都系素人。 哦， 幾得意啊！嗬，咁樣嘅一個即係 crossover。講緊個故事嘅話咧，就係講述咧，本來係老師嘅趙麗咧，佢今年已經82歲啦。咁樣佢就係發生喺中國東北一個老工嘅老工業城市嘅一個古仔嚟嘅。咁佢本人嘅話係82歲啦，之前佢做老師嘅，所以佢受到好多人嘅敬重。喺個社區裏面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即係可能都係佢教出嚟嘅，咁大家都非常之尊敬佢嘅。咁但係無奈地咧，就係因為佢個丈夫逝世，佢患咗微嘅抑郁症，所以就成日都匿喺屋企度唔开心。咁佢个仔嘅话咧，就系一个工厂嘅一位主任啊。表面咧就同佢自己嘅老婆同埋佢嘅一个仔过住一啲好似系表面上父慈子孝、一家三口好美满嘅幸福嘅生活。但系无奈地咧，就系原来个仔系成日都要屋企装修啊，要搬去北京啊，就打电话问爸爸攞钱噶啦。佢阿妈就一定你俾佢啦，俾佢啦，卖咗层楼佢俾佢啦。咁嗰 啲嚟嘅，佢好好难，即系好好无奈嘅。但系个问题系佢真系冇办法。咁啊又加上嘅就系年纪已经开始老迈啦，咁其实个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啦。咁有时可能同个老婆啲开心心嘅一啲时间嘅时候，佢就话唔好介意，冇嘢。你谂下几惨？ 即系夫妻生活唔如意， 冇错。咁所以就系佢系觉得自己系一路都好好 失败者啦， 可以咁讲啦。咁啊，总之嘅就系屋企嘅个仔嘅净系识得问我攞钱啊，个老婆又即系成个系啦，又唔帮佢。佢本人自己好孝顺，咁所以咧就系话无奈地嘅就系自己个老婆同埋佢阿妈又唔啱。 哎、 你谂下 几惨 咧？ 夹喺中间， 佢夹喺中间就好难做啦。嗱、嗯。介紹翻嘅就係中國東北嘅冬天嘅話，非常之凍，講緊零下嘅。咁但係係啦，你如果住喺啲舊式嘅屋企嘅話咧，原來係冇浴室嘅、一定要去澡堂度。 即係佢都唔需要日日沖涼。 你講得啱。咁所以咧就係趙老師好想去一個社區嘅一個澡堂嗰度咧，就沖一個涼。至於原因係乜嘢嘅話咧，最美味嘅時候先同大家娓娓道來。咁、但係因為佢年紀大啦，咁所以嗰個澡堂咧被拒絕，去好多次都唔俾。 哦，安全理由。 安全理由。咁其實個仔嘅話咧。就要揾埋一啲領導啊、澡堂嘅老闆啊，傾，好啦，卒之答應咗，但係個條件就係要揾兩個女人陪伴之下，你個老、你個媽媽先至可以喺嗰度沖涼。咁、佢為咗要揾呢兩個女人嘅話，就揭開好多佢鮮為人知嘅紅顏知己。 噔噔噔噔， 係咪幾好睇啊？ 原來呢個住家男人好形象嘅男人，暗地裏。 有好多呢啲嘅空暗自己暗藏嘅。嗱，第一個佢要揾嘅真係順理成章，梗係揾老婆啦。但係老婆一同阿媽媽一齊嘅話，唔肯啦，火星撞地球，咁佢唯有咧就要揾一位咧，就係喺工廠已經喺埋一齊好耐，應該係話一齊做嘢好耐。但係其實個女同事對於佢嚟講咧，就係好中意佢嘅。收工嘅時候咧。呢位阿仔啊嚇，係成日會送呢一位女同事翻屋企嘅，有時甚至乎會留啲好長嘅頭髮喺自己架車度嘅，係咁樣嘅關係嘅，係啦。咁佢哋呢個嘅不情之請，女同事感到好開心，因為我可以咧就係同你媽媽一齊去，係啦，可以去，好願意啊。無奈佢哋兩個喺架車度傾緊呢件事嘅時候嘅話咧，就俾阿女同事嘅老公發現咗，豈有此理！跟住仲要 斷正， 系啊斷正咗，喺冇辦法之後嘅話咧，仲要咧就打爛咗佢個車頭玻璃，你諗下幾慘？冇辦法啦，幫你唔到啦。好，跟住嘅就係佢唯有就要揾翻四年之前曾經嘅就係喺一個嘅就係足療店嘅一個姐姐。 嗯， 四年啦。仍然留佢嘅電話， 同埋仲對 佢 念念不忘， 對佢念念不忘，所以足療姐姐好開心啊！你仲留緊我電話，我真係好開心，即係我覺得好正呢啲感覺。 我覺得有時男人難免咧，可能有一兩個紅顏知己。 係啦，咁跟住佢又好開心，約佢出去跟同佢傾，佢就得冇問題，有情有義，但係亦都講得明嘅條件嘅就係得我幫你同你媽媽一齊去沖涼都可以，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要買一個手機俾我。冇問題， 啊！我覺得呢啲好 講到係啦，好白同你講到明咁啊。跟住大家當然啦，就嗰一晚嘅話，又大家都即係傾偈啊，飲下酒啊，咁樣咩事都冇發生。到最後尾嘅時候，呢一位嘅足療姐姐亦都幫佢嘅媽媽點不知好無奈地嘅就係、去到嘅時候又發生咗一啲嘢。咁沖唔沖到涼咧？同埋點解？趙老師一定要在那個澡堂沖一個涼呢同埋最後的話，就算如果係沖到唔沖到的話，佢仲俾咗佢個仔一張字條。佢沖完呢個涼為咗乜嘢咧？請大家有。 好， 我沖到咧，我估係 沖到嘅， 我覺得係。我估佢媽媽因為就覺得自己就係臨終啦。想乾乾淨淨， 即係乾乾淨淨地離開啊！ 我覺得係 好。 好，咁咧，我今日就介紹一套中國電影啊。叫做有你真好，咁啊个呢套戏咧，其实都同阿李丽睿近排做嘅嘢好有关系嘅，就系关于跳舞嘅，系啦，英文名咧就叫 Battle。咁其实咧，我琴晚先睇呢套电影，因为我本身唔系想介绍呢套，咁但系我觉得俾佢嗰个成个电影个设计吸引咗。咁可以讲下先，其实呢一套电影嗰个女主角咧系一个内地好出名，亦都成日喺一啲演技综艺节目度做一啲评判嘅一个內地的女影后叫做普通话叫 姣梨啊，叫做姣梨，但系因为佢个广东话好难读啊，叫做鸽梨啊，个鸽嗰个姓咧系呢个嚟噶，系、所以好难读噶。咁系一部亲情嘅电影嚟嘅，咁但系本身点解想睇呢套戏咧？嗱，其实个电影咧系一个好简单，都几平铺直叙嘅一个剧情嚟嘅。但系咧，因为佢呢一套电影嘅特别嘅地方咧，系真人真事改编之余咧，直情系揾埋嗰个原型人物咧去做呢一个其中一个女主角嘅，系、啦。咁所以就我觉得，咦，不如就睇下啦。咁其实呢套电影讲乜嘅咧？首先佢系改编自咧一个叫 CHUC 一个青少年街舞国家队队长啊，叫做席嘉琪。咁系佢同佢妈妈嘅一个之间嘅一个亲情嘅故事嚟嘅。咁、事情就系讲述咧，佢本身咧，佢哋成家人咧都系住喺老远嘅东北嘅地区。咁但系咧， 系 啦。咁但系一开始咧电影嘅开头咧就讲咧佢即系阿鶴雷啊，佢嘅老公咧就借咗啲村民錢就走咗佬，咁、所以啲村民咧就要被逼咧就要即係揾佢老婆追數啦。咁啊，佢老婆還唔到，咁所以咧就逼佢老婆咧就賣咗佢間屋去還錢。咁佢哋冇屋住嘅情況底下咧，只可以去到南方咧就揾佢哋嘅好朋友，即係揾媽媽嘅好朋友咧去投靠。咁就係呢個媽媽好朋友就係一個內地嘅女演員叫馬蘇去飾演嘅，咁都係一個都係內地。做喜劇都幾出名嘅，咁所以就呢兩位女主角就吸引咗我去睇呢套戲啦。咁啊，本身係去到呢一個南方地區咧，咁好朋友就當然又幫佢個女去揾學校啦。咁媽媽可以做到啲咩咧？就係、去呢一個好朋友嘅宵夜店入面度幫手去執頭執尾。咁、但係其實咧，阿女咧一直咧都有個夢想嘅，就係、想跳街舞。咁但係又好笑喎，媽媽本身係一個民族舞嘅老師嚟嘅。咁但係雖然佢只係一個跳舞老師，但係佢絕對唔容許阿女咧。去繼續跳街舞，佢覺得呢一個跳街舞一個浪費時間嘅一個消遣活動咧，亦都係冇乜成就啦。不如你努力啲讀書，去將來畢業去揾翻份白領嘅工作就算啦。咁但係咧，阿蕾蕾咧其實就係一直咧去瞞住媽媽咧去攞學費啊，去一齊去出面嘅跳舞學校度學跳舞嘅。咁但係媽媽係啦，話就係話交學費，就是、因為有一日咧，阿媽咧就俾阿班主任急 call， 喂，你個女同出面門口跳舞啲人有啲爭執衝突，你不如嚟一嚟啦。 東窗事發。 咁啊，加上咧就話啦，加埋見到順便見到媽咪啦嘛，就話啦，喂，你個女其實啲成績都唔係好好，咁阿媽就話唔係，我俾錢佢上學校嘅補習班嘅，點解都咁差嘅？咁但係原來就發覺阿女其實一直都冇補習，而係用嗰啲補習錢咧去學跳舞嘅。咁亦都喺劇情嘅發展咧，原來媽媽咧佢患咗呢一個乳癌。咁但係咧阿媽咧當然。即係為人父母咧，就唔想阿女擔心咧，就一直都唔同佢講，亦都唔敢做手術，因為驚做咗手術，如果成功就話好啫，如果唔成功咧，其實就變相一直都即係唔可以見到阿女啊。咁亦都喺同一個時候咧，佢就將呢個女女咧就托付俾佢頭先所謂嘅馬叔嘅好朋友話，不如如果有一日我唔喺度咧，你就記得要照顧我個女喎。咁亦都咧，亦都。好搞笑啊！亦都咧，系因为佢即系知道自己可能即系会有咩事照顾唔到阿女咧，就亦都定咗一个叫做自由计划表。佢话嗱，如果你想跳舞都得，但系咧就记住你一洗衫啊、煮饭要自己做啦，亦都要自己搵生活费嘅，即系你要确保你经济独立。因为佢都惊有一日如果即系佢唔喺身边咧，阿女都可以 训练 佢 独 立。因 为讲紧 佢系十几岁一个中学生嚟嘅啫，咁佢可以做啲咩咧？唯一就喺街边度。執汽水罐，但我想講呢啲唔係劇情嚟喎，係真人真事，真係咁樣發生嘅劇情。咁去到即係去到後尾嘅部分啦。咁最緊阿媽有一日就暈咗入咗醫院啦，即係其實係俾阿女激嘅。咁但阿媽咧就喺個醫院入邊咧有覺悟啦。其實佢覺得只要人活著，身體健康，冇病冇痛，其實已經好開心啦。即係其實阿女佢中意做乜咪俾佢做咯，亦都唔一定話要即係一定要揾一份高薪厚職先叫做一個好嘅生活嘅。咁亦都係個醫院入邊嘅。即係一啲嘅情節咧，就令佢開始接受女女可以參加呢、這、一個即係跳舞跳街舞啦，亦都可以參加呢啲嘅比賽啦。咁最後嗱當中咧亦都有好多同阿女嘅一啲爭執啊、鬧交啦。咁但係呢啲就唔多講，因為都係即係大家都兩母女成日都會發生嘅事啦。咁但係最後咧，媽媽應該咁講，阿女咧有一日執執下嘢咧，揾到媽媽張藥單，咁亦都佢發現佢媽媽係有呢個 cancer 嘅。咁佢講咗句説話，我覺得好感動啊！即係成程咧，阿女咧其實佢係一個素人演員嚟喎，因為佢講緊佢係真係揾翻現實生活呢一個跳舞隊嘅隊長呢、這個嘉琪去做呢個角色，但佢本身唔係一個演員嚟噶嘛，所以佢成程嘅表現咧，我都覺得。OK 啦，就佢仲要圍住一啲係國家級嘅演員去同佢做呢場戲，即係從做呢套電影，我覺得都 OK 啦。但係佢都故事結尾嘅呢一場戲咧，係我自己都覺得感動嘅，因為佢真係可能係對媽媽嘅嗰個真實嘅感情咧，佢攞咗去即係攞咗出嚟去做啦。佢係講咩咧？佢就話啦，媽媽，其實我雖然好中意跳舞，但係我可以出嚟揾錢㗎啦。咁 我可以唔跳舞，但系妈妈我系唔可以失去你嘅。咁佢话我搵钱嘅唯一方法咩咧？我咪继续喺街上面去执樽咯。咁、大家可以睇下呢套电影。咁、最后啦，佢亦都系真系真真实实咧有一个原型人物咧，去一方面去执胶樽去为妈咪去筹呢个医药费啦，但系自己咧同一时间咧去继续呢个跳舞啦，最后系喺全国性嘅跳舞比赛度咧，系攞咗冠军，亦都系将佢呢个故事咧就拍咗呢一个叫做《有你真好》 好激励啊！ 系啊， 好，非常好。 都是一般呢啲咁嘅， 即 系 其 实个 剧情系好一般嘅，冇乜特别。 但 系 我觉得呢啲 真人真事又有少少 淡然之中又有啲味道喺度，我就系中意睇呢啲。 无奈就系我只系觉得就系讲好多呢边可能跳舞啊，古今中外都有，但系都 系似香港嘅狂舞派， 狂舞派咯，系啊。或者你美國其實都有㗎，係嘛？跳街舞冇出息啊，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佢贏咗，咁樣就阿媽就 OK。 你喂，你做 有 你 真好。 你媽咪有冇反對過 跳舞？ 即係呢 行做呢行， 做呢行 入呢一行， 做呢行佢又其實唔係話特別反對，但係佢只會覺得我如果做呢一行會驚我 耽誤咗啲時間。 休息時間、作息時間，佢係擔心我作息時間 心痛你冇休息啫。 係啦，佢覺得我冇得瞓覺啫，因為我成日都 要 瞓覺。 咁呢個係你即係 咯，但係成功嘅人就會 自己，你係咁樣 嘅。佢有冇擔心你電台啲同事欺負你啊？ 定係教壞你啊？ 定係擔心你欺負啲同事？乜嘢咁講？ 喂， 佢又冇講過 喎。喂， 好先。到我介紹呢套戲《政壇旋風》。我嗰日同阿 Ray 講，本來我想睇一套戲，日本戲嘅，叫《手》。 我仲以為係。我揾過揾唔到 啊，好睇嗰套真係好睇。咁但係咧，我突然間嗰日咧睇開，政壇旋風真係好睇，因為咧佢係影帝級做嘅。 會唔會同呢一排美國嗰啲 係啊？我又咁啱扮咁樣，即係同埋發生單嘢啦。咁呢個故事咧，就亦都係由暗殺總統開始。我覺得好好睇，就係話呢個總理咧，其實阿薛景求做嗰個角色咧，阿東豪咧，佢自己真係好有一番理想嘅。佢想就係話救個國家，佢就係即係講當時南韓。佢嘅好腐敗，同啲商人啊咁樣喺度勾結，佢覺得好腐敗。咁因為呢個總統咧，同佢係即係大家一齊拼勁咗好耐。個總統曾經應承過佢，一定要扭轉呢啲颶風，但係去到最後佢發覺佢冇咁做，仲想加害自己。 哇！好睇喎， 係啊，加害自己財產。於是一日佢就真係暗殺個總統，真係殺佢。係啊，但係死唔去，後來又死咗啦。 邊個殺邊個？ 总理杀总统，总统就冇死， 系剧情嚟 啊，系 啊，剧情嚟 啦。后来另外一个人就杀咗一个总统，我觉得呢个佢哋嘅穿插咧系好有穿透力嘅。而呢一套电影嘅编剧咧，佢专写呢啲即系政治嘅剧嘅，我觉得非常好睇。原因就系话嗰个另外一个叫做金美淑咧，佢其实系做嗰个夫妻生活。夫妻世界， 夫妻的世界， 系， 哇哇， 哦，个女主角， 超好戏，超好，夫妻的世界都好好睇。 佢呢个同两个人喺度大斗法，又暗杀总统啦，跟住又拉对方落台啦，然后佢真系有剧情有计仔，去逐个结去解破嘅，因为嗰个啊。總理佢真係殺總統，咁佢為咗佢真係一心想扭轉呢個局勢，即係佢唔想咁貪腐啊！成個國家變點解會變咗咁嘅咧？佢就同當時嘅秘書長一位女士講：嗱，個總統係我殺嘅，就錄咗啲錄音筆俾個女士，就話俾佢聽：你俾一個月時間我。我真係想即係做好呢件事，但係咧好多波波折折發生咗。我覺得呢套戲咧就同頭先你提嗰個紙牌屋有啲相類似，但係劇情真係好緊扣，絕對唔係話咁啱又撞到啊，行過又經過又偷睇到你啲乜乜乜。 我最憎呢啲， 我好憎 好人工㗎， 係啊係啊，佢真係用計謀。去逐個危機處理，然後點樣贏對方？佢呢個薛景求，佢劇裏面有一個對白，佢話：你當你遇到一啲壞人，你點去對付呢？就是、做啲更壞嘅事。即我覺得係幾發人心醒嘅，絕對唔係以前我哋細個學嗰啲你唔好做壞事啊，等等等等。但係冇辦法，佢一個政治嘅世界，可能就係咁樣樣。你要即係逐樣逐樣嘢去。 去解剖。 你居士話，我諗可圈可點啦。 係啊，當然啦，係啊，你自己去衡量啦。咁、全套戲十二集，每一集四十分鐘，睇到我咧真係欲罷不能。 最難得 係兩日睇曬啦， 係啊，欲罷不能。 唔怪得知你唔出街啦。我問你星期六同星期日冇啊，跟住嚇好少會咁樣嘅喎。哦，原來就係去煲呢一個劇， 真係精彩，推薦誒大家有時間去望下啦。 好啦 ，OK， 好，翻到十二點鐘，聽緊風騷快活人。翻嚟就会有呢个淑女关注组，咁今日睇下关注啲咩问题咯。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咗噶啦，今日多云几阵嘅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先睇十二点钟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 Hello， 大家好，我系舒格连思雅。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系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懒你好， 懒懒莎拉姐， 小叶妹， 马家姐， 马家姐， 佢唔见咗，我代佢同大家讲对唔住啊！ 哎呀， 跑紧翻嚟噶啦， 我知道啊，咁咪惨啦，系咪佢跑得咁慢？跑得嚟个女做完节目咯， 应该节目前会翻嚟嘅， 系 啊，终于舒服啊，可以独享一个咪。 哎呀，我都觉得你好辛苦，其实 扭呢条颈好痛啊，知唔知啊？ 仲要就 off 咪，大家都永远都系听到你两把声。好啦，今日我哋讲呢样嘢嘅话，我觉得真。真系咧，人间嘅美食，同埋嘅就系咧，曾经又问埋嗰啲问题嘅，就系话如果呢个世界上只系可以食一样嘢嘅啫，你系乜嘢咧？ 系懒懒个朋友，系蛋蛋啦。 系啊，懒懒嘅蛋蛋。 哇， 正咯 ！TMI 啊，叫咩咩叫 TMI 啊 ？Too much information。 Oh yeah， you remember？ OK， 系啊，鸡蛋嘅营养，我相信鸡蛋大家都会经常食啦。 系啊， 有冇啲人系唔食鸡蛋嘅？ 我冇见到。 其实肠易激综合症嘅人。不要吃那么多应该。 其实就不是太关事，因为 是不是因为 一来被人打脸。 你讲对唔住，讲对唔住， 对唔住。嚟， 即系佢系关嗰个碳水化合物事，即系肠易激综合症。咁当然都系关压力各方面啦。咁、当然有啲人话即系对鸡蛋敏感嘅， 系啊，因为 鸡 蛋食得多咧，成日食我就会放屁噶啦。 哦， 真系噶， 系。 咁以后都唔好买，唔好 咁又唔好，但蛋白质啊嘛， 即系个蛋白质敏感，佢可能会成身痕啊，有啲系 吓身痕， 系啊。即係風冷啊嗰啲，跟住同埋可能即係有時會影響呼吸，即係一種蛋白質嘅敏感。 哦，係啊，我真係唔知 喎。呢啲人士就未必食到雞蛋嘅。 我就係覺得咧，我應承咗我自己啦，我每一日咧都要食一隻雞蛋咯，因為你感覺上覺得咧佢好正氣噶， 係 咪啊？同埋又營養又高，又有 雞蛋背鮮奶好正。 係啊， 雞蛋背鮮奶同埋嗰陣有滾水蛋啊，你知唔知啊？ 係啊， 哇！真係你咪話為嗰啲即係勞動力嘅階層咧，其實嗰陣時候。就要食個滾水蛋， 係 係啊，仲加啲糖落去添，好抵死！ 即係 第一次話你哋好似唔係好知有啲咁嘅嘢，係啊， 即係 因為佢哋要補充體力啊嘛。 嗰陣時嘅茶餐廳定冰室咧就有， 就有滾水蛋飲啦，係啦。你哋太細個啦，你哋真係唔知啊，冇乜錢嘅。 不如我 咧 聽啲長輩講， 嗰個唔係我。 我想問滾水蛋係即係生打落個杯度， 佢俾一杯滾水嚟，跟住你就打只雞蛋落去，就發，係啦，跟住你擺少少糖落。系花即系饮咕噜咕噜咕噜咁饮，当系甜品咁饮。跟住你把佢见到佢好似啲蛋花咁样嘅，即 系 好似我哋有时 煲汤咁样。 你 系 啊。 咁但系大家知唔知咧？其实有时生嘅蛋黄或者生嘅蛋咧， 三文治菌。 係啦，會有嗰個風險啦。嗯、但其實吸收個蛋白質咧都唔係咁多嘅， 係咩？ 即係熟。咗吸收個蛋白質先係多啲。 誒、欸，有時你會睇到有啲電影咧，譬如可能係要粗大隻嗰啲，你 Rocky 咧咪蛋生雞蛋生拍嘅。 我細個都 係咪好危險啊？ 我細個都試過啊。 點啊？ 哎呀，你玩哑铃咩？玩完哑铃咧 就飲翻隻蛋咁。 雞蛋係得嚟 生拍。唔怪之味嘅，其實三拍 腥咯， 係 啊，係啦，腥腥地味咯。 有時打邊爐，你會用即係打隻生蛋，跟住點啲肉啊， 一定要 啊， 係 啊， 好食啊，滑滑啊，冇錯。 唔好講打邊爐，唔好講打邊爐。 四片牛肉噶嘛，好豐富啊！我哋嗰餐大邊爐。咁但係大家知唔知其實雞蛋嘅營養係非常豐富。咁但係會唔會有啲人咧，即係齋食蛋白跟住唔食蛋黃？ 有，我以前有一個健身嘅朋友，係啦，佢就係每一日就係整完啲雞蛋之後嘅話，就淨係拍蛋白嘅，係唔要蛋黃。 咁有冇講過話點解即係唔食蛋黃？ 佢驚 膽 固醇 高， 但又想食多啲蛋白質。 係啊，佢又唔想話淨係食嗰啲叫做蛋白粉。咁所以佢就食一啲就係、是、即係純啲同埋比較喺食物裏面可以吸收到嘅蛋白質。咁佢就要食呢一個咯，就好多個。 系 好多只噶，系 即系通常我哋话，如果你当一份蛋白质嚟计嘅话，一只鸡蛋等于一份蛋白质咁样 咯。一份啊，已经 系啊，即系你成年人一日食，即系譬如五至八份嘅蛋白质，肉啊、鱼啊嘅时候 加埋 系啦。咁所以即系我哋都鼓励即系饮食多元化咯，就唔好一日食五只蛋啊嗰啲咁样。系， 但系佢粗肌 系粗肌 系啦， 系啊。咁但系即系大家都会担心嗰个胆固醇嘅，即系会唔会话食得譬如五只蛋嘅胆固醇会过多？咁其实最担心嘅咧系反而系我哋讲紧即系话。要提升嗰個好嘅膽固醇，我哋當然要食一啲好嘅油脂啦，即係三文魚啊嗰啲。咁、但係對於話壞膽固醇嘅時候咧，其實就最主要係即係嗰啲飽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咁膽固醇其實人體都會製造嘅，即係你食多啲嘢 噶嘛。 系啊，即系对于荷尔蒙嘅生成啊，都系好有帮助嘅。咁即系我哋如果食多咗胆固醇，个人身体咧就会制造得少啲。咁食少咗个身体就会制造得多啲咁样。咁但系即系唔好食过多啦。咁过多你身体就会懒咗，可能就未必制造咁样嘅。即系 几多为之过多啊？ 咁通常我哋就会讲啦，譬如你一日食几多只蛋啊？一至两只啊，两至三只，其实都 OK 嘅。咁 正常范围内系嘛？ 即系多元化啊嘛，你就唔好五份嘅。肉你都系食晒蛋咁样，其实就唔好太即系局限于一种食物。咁当然佢个蛋白质系好嘅，即系我哋讲紧吸收率嘅时候，即系你比起其他肉类咧，其实蛋呢个吸收率系好高嘅。系啊， 咁好抵喎，其实 都抵， 又平， 蛋又 蛋好平咩？又健康， 又易整， 系啊，整乜嘢都得， 甜 品又得，可撒。 我唔煮嘢食噶，但我识整系炒蛋。 炒蛋 系啊，系人都识噶啦。你 系 咪人？ 喂， 你 有冇咁讲 啊？ 三岁都系 人 嚟噶，但系三岁肯定 炒蛋都得。 我请大家食蛋， 系啊 ，OK， 好， 请继续。 同埋咧，就系即系有唔同形式嘅蛋啦，即系小羊妹啊、炒蛋啦，或者暗裂啊、煎蛋咁。 蒸蛋 系啊，蒸蛋，煎蛋有时个蛋黄又未必即系煎到熟晒咁 样 啦。太阳蛋啊，荷包蛋， 仲要窿边喎。 窿边即系咬入去好脆 嘅，唔系系嗰啲边系脆嘅，但系佢里面仲仍然系会 流 啲蛋黄出嚟嘅，系啊，好似有一种嘅就系啊活着真好嘅感觉， 系啊， 你唔觉得系啊？ 你食之前咧可以侧起个头，揾啲油盐落去。个头要侧， 同埋你真系你觉得佢就系系咧嗰个感觉嗬。如果你真系要叫一个蛋，到最后俾佢煎咗，系里面嗰个蛋黄系熟咗嘅，你好嬲噶。 即系急爆佢流啲液体出嚟， 系啊，佢哋捞埋啲饭咧，真系不得了。 好有解压嘅感觉， 系啊。 咁同埋即系你有时食。蛋嘅時候會食烚蛋啦，或者蛋嘅三文治啦。咁有啲人係唔中意食烚蛋嘅，咁有啲人覺得烚蛋係健康啲。 係啊， 係。咁其實主要係講緊即係烚蛋你乜都冇落嘅情況下， 係啊， 係啊。咁你煎蛋啊、暗裂嗰啲會落好多油噶嘛， 冇錯， 講緊嗰個油即係會影響到咁樣。咁其實頭先點解最重要係講緊個蛋黃，個蛋黃個營養都好重要。咁好彩你哋唔係即係拎走個蛋黃， 我唔會㗎，因為曾經有。讲过，除非你系胆固醇过高， 你就要留意一下蛋黃，唔好食咁多。但如果你係正常嘅健康嘅人嘅話，其實係應該要食埋嘅， 因為蛋黃個營養係非常好嘅，即係對於腦部啊嘅健康，即係 omega 3啊，入邊同埋有脂溶性嘅維他命啊，維他命 A 啊，維他命 D 啊，維他命 E， 同埋成日都有講過嘅膽鹼啊，係啦， 膽鹼 係啊， 有成日講咩？ 有膽鹼， 有 collagen，collagen， 即係個鏈字啊， 有個 鏈，係 啊， 你講 collagen。Colin 我咪知咯， 咁 系啊，咁我讲咗 Colin 有 Lin 嘅， 咁但系咁 Colin 有咩作用啊？你话你知嘅时候， 杨洋啊问你啊， 你自己讲嘅， 系啊，梗系我讲啦，咁我知啊嘛， 好简单嘅就一定知， 即系抗氧化啦。 冇喎， 抗氧化就維他命 A 都有， 係對你嘅 nerve system 啊，同埋你嘅 brain function 啊。 頭先人哋咪講咗咯， 我知， 係咯， 佢係想俾阿小楊妹表現下。 多謝你，萬家姐。 我除咗 collagen 之外，仲有啲咩嘢？到最後尾嘅時候話，就係所有我哋有啲咩嘢係食物係同呢個有關。係 咁，同埋咧，仲有係嗰個卵磷脂啦 ，lecithin 係啦。咁其實喺黃豆入面都有嘅，喺蛋黃入面都有嘅。咁卵磷脂大家都知道，即係對腦部嘅健康啊、神經啊、細胞嘅健康啊，都係非常重要嘅，即係令到個記憶力好啲啊，係啊，即係注意力好啲啊，學習能力好啲。咁所以有時考試之前咧， 食隻雞蛋， 係啊， 阿媽就會霎隻蛋。 即係考試嗰排都會不斷食下雞蛋。 你呢啲咪臨急抱佛腳咯？ 咁都好過你唔做啊。 係啊，好過 温習 啊 嘛。 咁你更加有呢個專注力，咪温得好啲咯，記得熟啲咯。 同埋呢一樣嘢係愛啊， 係啊， 因為你考試嘅時候，你阿媽有霎一隻蛋。 夠啦，唔好講啦。 係愛，你冇啊 ？Sorry， 對唔住。 咁當然即係對於血管嘅健康啊，同埋即係女性即係有啲喂人奶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可能塞咗個乳腺啊，即係對於通乳腺咧，其實乳腺嘅健康都係好有幫助嘅。 好 咁可以食多啲蛋啦。咁當然就係話有啲唔同類型嘅蛋啦，有時整唔同味道啦，應該點樣揀？譬如茶葉蛋，你有啲係鹵水蛋。 勁中意食茶葉蛋啊！ 我都係， 係 啊， 因為個味啊，係 咪？係啊， 笨蛋好唔好？ 你中意食啊？我知道，你食唔少，解佢啦。唔係咁好嘅對你。 OK， 你就要解佢。 係啊，咁即係當然我哋話揀，即係譬如蒸水蛋啊、烚蛋啊嗰啲就會比較好啲啦。 蒸水蛋 即 係撈飯 會 少， 係 啊， 不得了啊！ 同埋你可以擺啲豆腐啊、海鮮啊咁樣。 係啊， 咩做法都得嚇，江瑤柱 啊， 江 瑤柱啊， 整呢只蝦落去都好正啊。 係啊， 擺張肥蛋上去都食。咸蛋系咪？蒸三色蛋、 三色蛋或者金文蛋炒菜啊、煮上汤菜嗰啲都有，系啊。 好彩今日介绍蛋啫，唔系好似上次介绍蚝，大件事佢介绍完之后，我即刻想 个个都食 啊，系咪？ 系啊，系啊。跟住杨妹都有问我少少问题，关于蚝，佢话惊重金属啊等等嗰啲，系啊，系啊。咁 佢成日拍梗系啦， 会唔会又影响咗吸其他矿物质嘅嘢啊？ 系啊，即系你重金属太多，咁讲真，你大条。嗰啲魚個重金屬都係勁嘅，咁所以即係話，譬如 即係 懷孕嘅人士 啊、 孕婦啊，即係一個禮拜就唔可以食多過一次，即係大型嘅魚講緊，因為個重金屬嘅問題。 點為之大先？ 即係我哋話通常咧大過一斤，係啊，咁但係三文魚因為佢係即係喺 深海 嗰度養嘅時候，即係個重金屬就會比吞拿魚係低啲嘅，即係係啊，即係咩黃鰭吞拿魚嗰啲就會大嘅。 其實點樣知道自己體內有幾多重金屬？ 有啲測試可以測到， 哦，即係身體檢查時候 攞嚿攝石， 係啊，攝下自己， 攝曬。 我估到你會咁答我㗎啦， 你又估到？ 咁古老啦！你哋兩個大家互相都係好清楚。 咁所以即係我哋講緊話鵪鶉啊、炒蛋、荷包蛋嗰啲就太多油啦。咁要注重即係體重嘅人士就要盡量留意翻，因為有時自助餐都好多，即係譬如整隻煎蛋啊、鵪鶉啊嗰啲，你會見到佢個煮嗰個 pan 咧好多油，所以就要留意翻咯。係啊。系啦，咁又想分享一下，即系喺旅行，大家有冇食过一啲好特别嘅鸡蛋？ 特别鸡蛋啊！ 我试过食嗰啲即系孖胎蛋。 孖胎 哦， 嗰个 摆出嚟就 系 两 嘅啫， 系 咯，即系两 好少 嘅。 咩叫孖胎蛋啊？ 即系双胞胎， 有 两 个 蛋黄。 得意。咁你有冇食曬啊？ 有，梗係有啦。 點會啊？佢梗係食啦，大佬幾難得話兩個咁樣，係咪？ 都費事出聲話俾人哋。 冇錯，我覺得咁樣嘅，特別嘅雞蛋咧，我有時我會專登會買啲唔同類型嘅雞蛋，例如日本蛋。 嗯， 如果大家係有買嘅話，你都會發覺嘅就係佢個蛋黃係特別橙色嘅。 係 啊，你唔知點解你好似覺得嘅就係個味道係濃一啲嘅，同埋靚嘅。 因為佢喂嗰啲飼料啊， 冇 錯，即係玉米黃素啊嗰啲。係 啦，佢唔係食飼料嘅，佢係食呢一啲即係你所講嘅，係佢真係食玉米。咁就出嚟嘅話，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個蛋黃嗰個顏色，你就知道佢食啲乜嘢啦。 冇錯， 我覺得好開心咯，因為你見到佢咁啊，你知道佢好健康嘅話，食落去都会好健康嘅。嗱，咁我同大家亦都可以去讲下就系，我嗰日咧就去买鸡蛋，佢就话原来用嚟用唔同嘅方法嘅话，你都可以买唔同类型嘅鸡蛋嘅。例如头先我哋讲过湖北蛋，非常之好嘅就系搵嚟炒饭， 系 搵嚟炒嘅，因为其实佢系比较香。而另外有一种叫做黄果树嘅鸡蛋咧，嗰种鸡蛋嘅话最好就咩咧？搵嚟白砂，系啦，你就可以食到嗰啲即系鸡蛋嘅一种原汁原味咁样。所以原来系唔同类型嘅鸡蛋都可以用唔同 嘅 嘢炒， 就用唔同嘅。 有唔同嘅特色， 即係温泉蛋，你要買翻嗰一隻去做，即係出到個味，同埋佢係消毒嘅，即係巴斯德消毒法，你係食起上，即係未熟都係安全嘅。 同埋你講緊嘅就係喺日本，佢有一隻咧係專登係揾嚟俾你生食嘅，係啦，你淨係可以買嗰只嘅啫。如果唔係嘅話，你其他嗰啲就會有一啲嘅啫，一個風險啦，係冇錯， 係好，我又想問下大家 點啊？ 咁頭以下咧邊一種蛋咧係可以食用嘅？佢係一個當地，即係喺南京當地咧係出名嘅，即係嘅蛋啊。 啊哈 ！A 活雞子 ，B 活豬子 ，C 活馬子 ，D 活羊子。 唔使講，我小羊羊一定係活羊子，可以支持阿羊嘅人。 活雞子， 我冇我喎。咁我啲 雞子 有啊，你係豬嚟噶嘛？ 即係做夢都係啱嘅。 吓， 真系猪子， 系 啊， 猪子 啊， 系啊， 嗱，但系佢个猪咧唔系真系动物个猪，佢系珍珠个猪，系啦，咁其实咧呢个咧喺南京即系叫活猪子啦，佢系喺南京即系你估估下学古文可以讲翻嗰啲历史，我就唔多讲。 可以讲鸡蛋喎， 系啊，咁其实 讲咗啦， 讲咗 有冇讲过活猪子啊？ 但 系 你冇讲晒啊嘛。 咁其實咧，佢係一個好特別嘅工藝嚟嘅，佢係即係孵化即係12至14日嘅即係雞蛋嘅胚胎啦，喺出現呢、這個即係透明嘅形態嘅時候咧，就好似一個即係珍珠咁，所以咧就有呢個 活 珠子嗰個名啦。咁、其實佢話營養方面咧，其實有蛋白質啦，即係鈣質啦。咁其實你打開嘅時候可以飲個雞湯啦，同埋你會見到個蛋黃啊，個蛋黃個味，即係雞湯佢入邊嗰個當然煮熟咗先啦。咁你飲嗰個雞湯，其實你會飲到平時即係雞湯加個蛋黃嗰啲味咯，係好鮮嘅，係啊。咁你會食埋個雞蛋黃啦，咁下面有一個半圓白色嗰個就唔食嘅，即係我問翻當地即係食開嗰啲點樣食啦。跟住你會再見到一個就係即係類似一個小雞嘅形狀嘅嘢啦，咁就喺嗰隻蛋入面嘅。咁有啲人就覺得恐怖會唔食嘅，咁但係即係你融合當地嘅文化，你點樣都要試一試個味嘅。 Okay, 大家有冇食过？ 冇， 其实你鸡都就咁食啦，点解个胚胎又唔食得啫？ 冇错啦，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嘅，即系你会食鸡嘅时候， 你鸡蛋又食咗啦，你一只鸡又食得啦， 但系 点解当中嗰个胚胎 有毛有成 成咗 形？ 系啊，你见到你好似 一只鸡都成晒形噶， 系啊， 慢慢 紧要啦， 唔系马家姐，你食唔食啊？ 所以佢食鸡扒咯， 同埋鸡蛋咯， 食 鸡蛋咯， 系啊，咁所以即系要食得健康。汤咧，我哋即系每一日有足够嘅蛋白质啦，鸡蛋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 好啦，咁啊，多谢晒今日咧，就阿懒懒同我哋讲咗有咁多关于嘅就系鸡蛋嘅好处啦。咁啊，当然啦，亦都真系好开心地咧，咁啊，今日就好似有一啲 系啊，有 个 点唱， 你点唱俾我听 系 啊，冇啊，当 然要啦，要点俾莎拉姐听，一定噶啦，系呢个。咁其实咧就想点唱翻咧，俾即系考察团认识嘅朋友啊，包括咧 Shelly、Ben、Angus、Eve。 Clifton、Carson、Piero、Stephen 同埋 Thomas 啦，即系完全感受到咧，即喺呢个团入边咧，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即系学到好多嘢，玩得好开心啦，同埋当然要点埋俾风骚关注组啦，同埋所有听风骚嘅朋友听，咁同埋咧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继续支持风骚，继续做个快活人。 哇，好正！继续食多啲鸡蛋， 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多谢晒冷冷，下个礼拜见。 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遭枪击受伤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预期前往威斯康星州，准备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将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总统拜登就枪击事件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不能够让暴力成为常态，呼吁国民降低政治温度，政治应该是和平辩论领域，必须用投票而非子弹来解决分歧。执法部门继续调查枪击事件，联邦调查局说已经将案件列为企图暗杀，强调枪手是单独犯案，不存在公共安全问题。特朗普星期六晚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出席竞选集会期间，被20岁男子克鲁克斯开枪袭击，右耳受伤，袭击亦都造成现场观众一死两伤。警方表示，今年头五个月，本港录得网上骗案超过10,000宗，按年下跌大约14%，但系损失金额按年上升超过35%，达到21亿元。又話近兩個月錄得12宗假冒技術支援騙案，損失金額超過1,700,000元，當中單一損失最多的案件涉及大約1,000,000元。警方話，騙徒會假冒技術支援人員，俄稱受害人電腦被黑客入侵，有時對方撥打虛假熱線、到訪網站或者下載軟件，借此套取個人資料。食衛會測試市面30款樽裝水樣本，全部都可以放心飲用，但是樽裝水的價格差異頗大，天然礦泉水樣本每公升平均售價20.8元，差不多是蒸餾水和純淨水的3倍。對於不少人認為天然礦泉水的礦物質含量較高，但是測試發現有一款樣本的含量每公升只有19毫克，甚至不及其中一款純淨水樣本。另外，消委会指出，塑胶樽消耗大量地球资源，对生态环境影响深远，呼吁消费者尝试改变生活习惯，自备环保水壶，从源头减塑。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新界气温较市区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本周后期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38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50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8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6跌2.6，腾讯控股391.4跌5.6。恒生中国企业66.06跌1.06，阿里巴巴76.85跌1.55，南方恒生科技3.62.8跌8.2，美团119.6跌2.2，建设银行5.6跌6，友邦保险55.45跌1.5，北道集团94.4跌5.1，中海油22.55跌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8，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96，加元1.366，人民幣7.261，英磅對美元1.298，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67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港金報22,440元，係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12.12美元，卖出241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 陪你 DSE 放榜。 班神放榜了，有没有什么说话要跟考生讲帮他们打气啊？ 博成，我们离开了校园很久了，不如留给阿 Sir 讲吧。 倾同笑又为公开时斗志，多世事总不断变，还幸有为你拍摄照片。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同你打打气， 好好过每天，你我总在遇见。 公义由边个嚟伸张？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不愿你受害人。 由刘奕君饰演嘅成功科技集团董事长，人如其名，表面成功愿你，实际却衣冠禽兽，警性侵害下属赵寻，并用手段脱罪，更反告对方。最终恶人会唔会有恶报？ 国剧夜场，不愿你受害人。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大家好，我是麦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标准装束，一套练习裙，舞鞋。 标准转身姿态，练习全力接埋。你注重老牌，正确流派，我注重个人，怕脚踭跳坏。 人间太太和秘书， 曾经听过一句说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而在一般的情况底下，她就是这个男人的太太了。不过对于我来讲，这个说话只是啱了一半，因为我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而我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很可惜佢并唔系我太太。 张生啊，已经十二点噶啦，你今日约咗 A B C 公司嗰个老板开 lunch meeting 啊。呢、这、一个时候咧，中环嘅车会比较多。如果你唔想迟到咧，你要出门口噶啦。我叫咗司机喺楼下度等你，同埋咧，我已经吩咐咗佢哋要避开一啲比较塞嘅路。呢、这个时候咧，最好兜上去坚尼地道度行咯。呢一度咧就冇咁塞嘅。如无意外，你应该可以一点之前准时去到酒店噶。 嗯。好啊！ 仲有啊，你开会嘅时候嘅话咧，要用嘅文件同埋合约咧，我帮你摆晒落你嘅包包度噶啦。嗱，重要嘅位置咧，就已经用咗 stick 喺度贴住咗嘅，你打开就会睇到噶啦。A B C 公司咧，今日会派 Joseph 过嚟，佢个人咧比较重视啲细节噶，你只要同佢解释清楚嘅话，就冇问题噶啦。 乜你唔去咩？ 你唔记得咗啦？今日人事部要开 staff meeting 啊嘛，我要带你去 sit in 啊嘛，我去唔到啦。不过你放心啦，你今日同埋 A B C 嗰个 meeting 咧，只不过系 go through 下嗰啲细节噶咋，大致上咧啲合约都已经搞掂噶啦，你签个名就 OK 噶啦。 OK， 好，咁冇问题啊。 如果冇乜嘢嘅话，我翻出去做嘢先啦。 好啊。 Jenny 是跟了我五年的秘书，她做事通常都是很主动、很积极又很细心，基本上经她一手一脚 follow 开的事从来没有出过错，甚至有时她连秘书不需要做的事都会帮我做埋。 是啊，仲要提提你啊，今晚呢你太太生日啦，我帮你呢订咗食晚饭嘅地方㗎啦，仲有啊帮你订咗扎花，一阵间会放喺你架车度。 哎呀是啊，哎呀真係好真係提我咗，真係完全唔记得咗啊。 千祈唔好啊，女人生日呢如果你唔记得佢会好唔开心㗎。 知道啦 ,Jenny。Jenny 啊， 嗯， 我想讲好耐㗎啦，有咗你帮手之后呢我真係懒咗好多啊，所有嘢你都帮我准备得咁好，我基本上都唔使点样用脑嘅。我就嚟变成一个大懒虫啦！ 你讲笑咋嘛？我系你嘅私人秘书嘛，梗系应该要帮你准备一切噶啦。你个脑咧系要用嚟谂一啲重要嘅事情嘅，啲湿湿碎碎嘅你交俾我得噶啦。 你听下 ，Jenny 唔单止做嘢叻，而且讲嘢仲好有分寸，从来都唔会得罪人。啊，望住佢嘅背影，突然之间有啲感慨，点解我屋企嗰个唔可以系咁嘅咧？是啊， 你不是说今天请假陪我的吗？ 啊，请假？ 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记得今天是几多号啊？ 死了，我真的不记得了。哦，我怎会不记得啊？我老婆大人生日嘛，我一早预了台吃饭的了。 吃饭就当然了，不过啊，你之前说放一日假陪日全日啊都陪着我的嘛，听你这样说真的不记得了。 唔系啊，唔好意思啊，因为今朝咧突然之间有个 urgent meeting， 咁所以我咪要临时咁。 如果咧你系一个小职员，呢、這个借口咧我都会接受嘅。不过老公啊，你系公司嘅老板嚟噶，几 urgent 嘅会议啊都可以交俾人啩？唔通你嘅 meeting 仲紧要过你嘅承诺啊？定系紧要过你老婆我啊？ 老婆唔好咁啦。系我今日做嘢做到唔记得咗啊，即系 sorry 啊 ，sorry 啊。嗱、不过今日系你生日嘅日子。嗱，我哋唔好讲啲唔开心嘅嘢啦，好唔好？嗱，我而家冲个凉，跟住我哋出去食饭。 啊，是但啦。 同阿 May 结咗婚七年，我已经唔好记得最初点解会追佢，甚至已经唔好记得嗰种爱嘅感觉。经济上，我自问完全可以满足到佢嘅需要，但系讲到心灵上、精神上。我觉得我同佢嘅距离真系越嚟越远啦。 喂啊，一阵间咧呢个 file 咧，你记得睇下。 咩嚟噶？ 啊，你又唔记得啊？我咪同你讲过咯，我哋啊个印容姐姐啊话做埋下个月唔做啊嘛，我啊咪叫咗个 agent 攞啲工人嘅资料俾我哋睇咯。嗱，你自己啦，嗱咁多张啊，你自己一阵得闲攞嚟睇下啦。 不如我哋一齐睇啦，好唔好啊？ 咦，我最怕拣呢啲啦，鬼咁晒精神，得闲啊煲下我啲剧仲好过啦。啊，你自己拣啊。 唉。 张生啊，我帮你咧喺啲工人嘅 file 里面咧拣咗三个啊，嗱三个咧都有丰富嘅经验嘅，大学生嚟嘅，其中咧有一个仲曾经做过护士添噶，另外有一个咧就做过幼稚园嘅教师。如果第时咧有小朋友嘅话咧，相信佢会做得更加好噶。嗱，最后拣边个嘅话，你自己决定啦。 哇，真系唔该晒你啊！呢度百几份资料，你唔使几个钟头就睇晒啦，真系好有效率啊！ 咁啱咧，我妈咪早前咧，佢要请工人啊嘛，都系我帮佢拣嘅，所以咧都算有经验啊嘛。 唉， 做乜嘢啊？做咩突然间叹气嘅？ 哦，冇嘢啊。 哦，咁冇嘢嘅话，我翻出去做嘢先啦。 好，你去做嘢啊。 啊。 唉，点解我会叹气？我老婆就系识得煲剧、食饭、做 facial 同埋发脾气。我个秘书咧就无论公事私事都帮我管理得妥妥帖帖。如果佢先系我老婆，你话几好呢？阿黄律师啊，咁呢件事就麻烦你去做咯，唔该晒啊。 阿波啊，你真系想同你老婆离婚？你谂清楚未噶？ 我谂得好清楚噶啦，我有呢个谂法咧， 其实已经有两年噶啦。 吓、啊，介唔介意讲个点解啊？ 一个人嘅好同埋唔好咧，原来真系嚟自比较嘅。以前我都唔觉得我老婆系咁烦噶，但系自从我而家个秘书嚟咗之后咧，帮我打点晒所有嘅嘢，仲要样样嘢都做得妥妥帖帖，我先特别我觉得我老婆原来系咁费咁帮唔到手噶。嗱，帮唔到我啲嘢都不特止啊，而家仲要成日发埋啲小姐脾气。所以 哦，所以你就想离婚、嗯？其实唔好介意啊，我想问一下咧，你系咪中意咗你个秘书啊？ 王律师呢个问题喺我耳边叮咗一下，我突然之间跌落咗沉思入边。我问翻自己，系咯，咁其实我系咪中意咗佢呢？我竟然唔识答，最后我就同我太太踏上咗分开之路。王律师嗰句说话喺我心入面好似生咗根咁样。我以前只会觉得 Jenny 系一个好帮得手嘅秘书，不过离咗婚之后，我望住佢嘅态度又好似有啲唔同咗。Jenny 啊， 系咪问我听朝开会嘅嘢咧？我搞掂好晒噶啦，啲文件咧放咗喺你左手边嘅第一个柜桶。 唔系啊，我想问一下你今晚得唔得闲食饭啊？ 哦，今晚公司约咗边个啊 ？Sorry 啊，我唔系好记得啊。我去睇下个 calendar 先。 唔系啊，唔系啊，唔关公司嘅事啊，系我想约你食饭啫。 你约我？ 嗯，就。去翻你经常帮我 book 嗰间餐厅好唔 好？好啊，我订台啊！ 唔使啦，唔使啦，我 book 咗啦。Jenny 啊，我可唔可以问你啲嘢啊？ 可以啊，可以啊，梗系可以啦。 第时放咗工之后，可唔可以你唔系我嘅秘书啊？ 唔系你秘书，你嘅意思系 放咗工之后，我想你做我女朋友得唔得？半年之后，好顺理成章咁样，我就同 Jenny 结咗婚。为咗减轻佢嘅工作，我谂住请多一个秘书翻嚟做佢以前个位，而佢咧就只需要从旁咁样做一下啲湿湿碎碎嘅嘢就得啦。老婆啊、ABC 公司个 file 咧，点解我揾极都揾唔到嘅？ 哎呀，你个人都咁冇手尾，样嘢都周围摆嘅。我讲过俾你听好多次噶啦，你系都唔改嘅。 老婆啊，咁即系摆咗边啫？ 我啱啱先翻嚟，我点知啫？咁多职员，你咪去问佢哋咯。 你以前都唔系咁样嘅，问你咩都知噶。点解而家又变成咁噶？哎，仲有啊，人事部十一点要开会噶，你知都会 sit in 噶。但你望个钟，成十二点几啦，你咪唔记得咗啊？ 我唔记得，我话你唔记得系嘛？ 我唔记得啲乜嘢啊？ 我以前系你秘书啊，而家我系你边个啊？我系你老婆啊 ！sit in 开会呢啲咁嘅嘢，哇！你咪梗系叫翻你个秘书做噶啦，你有乜理由系我啊？ 但系而家都未请到新秘书，话系你唔系谂住请人嘅嘢。又交翻俾我搞啊嘛！ 喂，咁你放心、啊，秘书咧一定系要我拣噶噃。 点解系你拣呢？ 两大要求，第一唔可以太过后生，又唔可以太靓啊！唔系，我更正啊，系绝对唔可以靓啊！人事部交嚟嘅 file 啊，我一定要自己睇自己拣噶，你唔需要插手，亦都唔好插手。 Jenny 你 嗱，有啲嘢咧发生一次就够噶啦，人呢？是要吸取教训的嘛，你估各个秘书都可以变老婆的咩？张生你说啱不啱啊？ 若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是。 作的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 爱情陷阱结束今日嘅片段人家 ，Jenny， 各位男人小心， 小心女人，小心女人。 点解男人要小心啊？ 系啊，点解？ 因为要好啲锡佢哋啊嘛，咪要小心咯。 系啊，小心自己养好自己身体， 小心轻放， 之后就去对佢哋好啲。 同学仔你好，同学仔 好，同学仔李志刚，犀利啊！你个跳舞班 系啊，你好嘢啊，咩健康？ 好玩啊， 好，继续好玩。一間交俾美聯堂嘅李志剛，我哋聽日十點再見， 拜拜， 拜拜。 She's gone.